早晨啊，早上嘅6:08，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就77%嘅早上。咁啊，今日咧就系2024年嘅1月3日，咁啊农历11月22嘅早上嚟嘅。咁啊，各位听众早晨，收听晨光第一线。咁啊，有白元浩喺度同各位听众啊。咁啊，今日咧就系星期几啊？今日咧就已经系星期三嘅一日啦。咁啊，亦都系今个星期嘅中间嘅一日。嗱，今日星期咧，其实星期一咧，大家都休息咗嘅。所以希望大家个感觉上都会好啲啦。咁同埋呢，其实呢几个星期都系努力埋，然后又有农历年嘅假期啦。咁所以呢，大家都有好多嘅理由俾自己去到好好地努力，同埋又啱啱pick up 返24年嘅工作啦。希望大家今天都系工作顺利。学习嘅朋友呢，咁希望大家都学业进步。早晨啦。 晨光每日一格。 青春呢两个字对我哋嚟讲，会唔会系正值就系你而家嘅状态呢？如果你成日都喺度谂青春啊，好耐啦，好耐啦，咁样嘅谂法嘅话咧，其实就已经输咗噶啦。青春并唔系一个年龄嘅代表，反而青春只不过咧就系一种嘅状态，呢种嘅状态可以令到我哋嘅心入边有好多好强嘅力量。它可以丰盛我们的身体，可以润滑我们的意志，也都可以凭着我们青春带给我们那种无限的想象力，缔造很多的奇迹。青春就好像我们一个有一个新的血液一样，可以令到我们呢就充满着力量的。其实只要我们拥有纯洁的心灵，无仇无恨，我们青春的时期几时都可以延长到我哋百年归老。 叮当可否不要老，伴我长高。星子可否不要老，伴我征途。孩子，即使早知真相那味道，却想完美到去违抗定数，偶像全部也不到，爸妈以后也安好，最好我在意的任何面容都不会老。为何在游荡里，在游玩里，突然变老去？谈好一个事情可以兑现时，你又已安睡。祈求旧人万岁，旧情万岁，别随便老去。时光这个坏人，偏却拒绝如许，停留耐些也不许。在游伴侣突然变老去， 人万岁，旧情万岁，别随便老去。时光这个坏人偏却冷酷如许，离场万色也不许。No， 为何再有当女，再有换女？人万岁，旧情万岁，别随便老去。时光这个坏人，偏却冷酷如许，离场万岁也不许。 一首作品嚟自张敬轩《青春常驻》，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今天是2024年的1月3号，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概22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早晚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19度的气温，相对湿度7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就系3至5，咁啊低至到中级度的水平。喺寻日嘅时候咧，咁啊见到油尖旺区议会咧，哇，佢哋召开咗个大会，嗱将会成立咧就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嘅，咁啊做咩嘅咧？油尖旺民政专员咧，咁啊亦都即系喺譬如农历新年前啊吓，咁啊会有好多唔同嘅活动，例如之前嘅尖嘴夜缤纷啊，咁啊喺尖沙咀嘅柏丽大道嗰度咧，咁啊一带设置呢一个嘅灯饰啊、霓虹灯牌等等嘅打卡点嘅。好啦，咁我哋提到啦，咁希望短期之内喺呢个区入边啊，油尖旺区啊，咁啊传统嘅旅游热点，亦都系传统嘅旅游购物点添，咁啊以政商民合作嘅模式咧推出活动啦，吸引居民以及咧就游客消费。好啦，初步嘅构思咧就例如系包括农历新年之前啦，咁啊推出尖嘴夜缤纷嘅活动，咁啊话到啦，希望咧就可以燃亮尖沙咀嘅柏丽购物大道一带。咁啊，除咗灯饰之外啦，亦都会咧就系设置一啲大型嘅坐地霓虹效果灯牌等等打卡点。我觉得呢个几好、啊。最主要好嘅原因系啲咩咧？因为好似我细个咁啦，都系喺弥敦道一带咧见好多嘅霓虹钢管嘅。咁劲嘅霓虹钢管啊，即系就好似系香港东方之珠嗰个嘅 label 咁样。不过而家咧嗰个嘅霓虹光管嘅数目咧，我觉得真系冇以前咁劲咁犀利啊吓！咁但系咧，即系香港东方之珠嘅美誉仲喺度噶嘛？咁我哋有好多游客啊，或者本地人咧，即系仍然会系觉得霓虹光管咧系代表咗诶呢一带嘅一个特色嚟嘅。咁就算唔下下挂上去个商户嗰度，咁都如果有啲坐地嘅，况且咧就唔系卖广告嘅，反而咧就系、是。介绍紧咧就油尖旺区嘅，咁我又觉得都几好、啊，即系就系湾仔咁啦，湾仔海旁一带咧，咁多咗好多新嘅一啲打卡点。咁打卡点咧，我每次行过嘅时候都见到有好多朋友喺度咧，就影下相啊，打下卡啊，坐喺度啊咁样。夜晚咧的而且嗰啲相系出嚟影出嚟系相当之唔错啊吓。好啦，咁啊，佢哋既然安排一大座嘅。霓虹灯牌就成为等等的打卡点啦，同时间亦都会安排一系列的活动的、哦、包括一个叫做夜光龙。夜光龙是什么呢？看看仲冇介绍先，但他做一个街头音乐表演的、啊、附近商户都会派发这些消费券啦，贺年小食等等的礼品。 好啦，咁佢哋更加提到，咁啊喺呢一个嘅柏林嗰度啦，柏林购物大道，咁啊设置一句夜光许愿树。咁啊，夜光许愿树又唔同呢个夜光龙系咪一样嘅咧？好啊，咁啊继续望埋落去先。夜光许愿树，咁啊等大家咧就挂上自己个心意同埋祝福嘅。好啦，咁之前呢其实都有提及过下，咁话到大埔林村嗰度啦，咁会设置呢个夜光许愿树，同时都希望呢林村嗰度举办呢啲特色嘅市集嘅。好啦，咁仲有㗎喎，啲点子实在有好多，好 creative 吓，喺区入面一啲特色嘅街道嗰度摆放一啲大型嘅心形气球装置，咁同一啲外国嘅艺术家去到合作，吸引呢就大家喺呢个区入面嗰度打卡啦。咁另外啦，参考返呢咁佢哋有好多唔同持份者嘅意见啦。咁亦都呢会喺油麻地榕树头公园同埋旺角道行人天桥啊，咁设置呢就具有特色嘅大型坐地呢个霓虹光管嘅灯牌，就头先提及过㗎啦。以一个叫做集卡嘅形式呢就吸引市民同埋游客，咁希望可以去晒呢就油尖旺三个嘅地方。更加咧就喺旅遊旺季期間喺維港舉辦咧水上煙火匯演。好啦，咁至於中長期方面咧，咁更加就係諗到民政處研究廟街夜市嗰個未來嗰個方向啦。咁例如就係同西九文化區合作舉辦更加多嘅市集嘅可能性啦。咁研究籌辦特色嘅街道一啲地區同埋歷史建築有關嘅推廣活動，例如係即係譬如旺角嘅花墟。女人街、波鞋街、酒吧街等等，咁联合区入面嘅商场食肆呢就经常会举办好多唔同嘅优惠活动嘅。咁希望呢啲嘅活动呢可以令到大家留港消费呀，甚至乎呢就係出街嘅时候会觉得呢香港的确切个系一个真真正正多缤纷多活动嘅地方，咁就真係 very good 啦。 离别这刻都不算错，因为这刻感染狂暴，仍旧记得彼此最灿烂的笑就最好，临别要通宵细数，如同共你山顶航道，灯火的光芒太耀眼，如祝你安好。任作品与何必，任角色与何意，共你到经历长大，长大之后更珍惜。 写诺会再见好吗？发誓过。 首歌嚟自 Sika， 再见有事。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今日嘅晨光成语百科，短短地同你讲下呢、這个。一句成语叫做有志不在年高，指出啲乜嘢呢，就係、是、只要有志向嘅话，成就其实无可限量。呢、這个非常之好，因为我哋唔应该在乎自己嘅年纪系几多，只要我哋志向四方，岁数就算大咗，肯定系可以干一番嘅事业㗎。佢边度嘅呢，重点呢就係、是、有好多嘅成语，其实佢哋出处呢都系嚟自封神演义㗎，即係封神榜。好似呢一个呢就喺、是、封神演义第23回，咁亦都讲到呢子牙，姜子牙，姜太公，有志不在年高，无谋空言百岁。咁提醒我哋自己，乜嘢年纪都好，做好自己，咁样样嘢都肯定会做得好㗎啦。即系因为自己嘅年纪打消咗自己做好多事情嘅念头嘅话，咁就错啦。既然只要有志向，成就就不可限量。 你不要回头，你不要念旧，你别听老歌，世界会下雨。你忘了从前，才拥有以后，人们都想这样选择。要聪明点，现实点，将错就错，可万一我做不到呢？你笑着又退回了雨中，你说想着你有光，两个三个好朋友都在烟火里入座，没有一个人先走。街头新盖好的楼，他在某一间等我，等我回家的时候，亲吻他的眼眸。命运慈悲多含有，尚未知晓人生悲与愁，停留在路口，我不向前走。没有一条路叫如果，把所有的道理都看透之后。我记得巷子里有光，两个三个好朋友都在烟火里入座，没有一个人先走。街头新盖好的楼，他在某一间等我，等我回家的时候，亲吻他的眼眸。笑人生悲与愁，停留在路口，也算一种选择。老歌唱着，下雨了，雨又停了，人们像光一样闪落。把一切吞没，可我从没害怕过，爱的人会带我走，带我牵挂那天走过街头吹的风，只是牵手无需占雨斗，寻常你回家像故事的开头，安睡在梦里像故事的最后。 好，望我中午6:29，咁啊，听到呢首嘅作品，佢是刘德华《道理都懂》。好啦，听完呢首歌之后，你会有新闻简报啊。简报完之后，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都有联播时段。今天早上8月1日，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的士团体代表申请加价，市区的士起标加5元到32元，新界的士起标加4.5元到28元，两者每次跳标加2毫。如果获行会通过，目标今年第一季落实。的士小巴商总会理事长周国强说，单计今次加价，市民可能认为加幅较高，但是政府前年批准加价的时候，收费已经滞后 20%， 加上成本大大提高，如果起标价不变，难以继续营运。周国强承认市民对的士服务有不好的经历，但是大部分司机态度良好，近年有部分违法的白牌车在市面游走，车价和保费成本较的士低，有新入行的士司机转为驾驶网约的士，甚至网约白牌车，如果不想办法提高的士司机收入，业界有机会面临崩溃。日本航空一架空中巴士客机昨日傍晚在东京羽田机场着陆的时候，和海上保安厅一架定翼机相撞，引发的大火凌晨被扑灭，事故造成定翼机上5人死亡，机长受重伤，而日航客机就有14人受伤，没有生命危险。除了发生事故的跑道之外，羽田机场其他跑道已经重开，但是日航和全日空今日仍然有合共大约100航班取消，主要是内陆航班，预计19000旅客受影响。日本运输安全委员会正是调查事件。日本传媒报道，警方正是循业务过失导致伤亡的方向调查事件。来自空中巴士公司和法国航空事故调查局的鉴证专家小组今日将会抵达日本协助调查事件。以巴衝突持續，加沙衛生部門說，以色列軍方在過去24小時對加沙的襲擊造成至少207人死亡，338人受傷，令新一輪衝突爆發以來，死於以軍行動的人數增加到超過22000人，超過57000人受傷。以軍就說，過去幾日控制了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加沙女指揮官住所的基礎設施，並且打死幾十個武裝人員，發現隧道樹井，並且摧毀遠程火箭彈發射器等。以軍同日亦都在約旦河西岸城市蓋勒吉利耶和巴勒斯坦人發生衝突，造成至少4巴勒斯坦人死亡。俄罗斯星期二再大规模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和哈尔科夫多地，造成至少5人死亡，超过100人受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扎卢日内说，俄军当日向乌克兰发射了99枚各型导弹，乌方防空火力拦截了其中72枚导弹，乌军亦都拦截了35架攻击型无人机。他說，來自俄軍的導彈包括10枚匕首高超音速彈道導彈，這10枚導彈已經全數被美國供應的愛國者防空系統擊落。他形容這個是一個記錄，說如果這些導彈擊中目標，後果將會是災難性。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2-3日，早晚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班神，骚动音乐现场音乐会来到第五场，今次有音乐风格鲜明的这班 City Boy 啊， 音乐现场演出骚动音乐。 第五场将会有 special 声音版本，星期五黄昏六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视像版，一月六号下午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我个女儿交俾你啦，我层楼都交埋俾你验啦。 阿爸你放心，我会找注册检验人员去验楼。其实就算没有收到屋宇署的法定通知，业主都应该定期安排验楼的。 记住要跟强制验楼计划的规定做、哦。 知道，我还会配合屋宇署的审核视察添。 那我就放心了。 定期验楼，安居乐无忧。详情浏览 bd.gov.hk。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早晨，早晨啊！咁啊，时间嚟到六点三十六分啊，继续咧就系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咧都有白元浩喺度陪住大家吓。十九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7%嘅早上。咁啊，今日系星期三嚟嘅。好啦，咁啊，今日朝头早咧就冇人同我倾偈啊，于是乎咧，即系听众你哋就唯有成为咗我倾偈嘅对象啦。农历新年咧，其实就快嚟啦，咁啊唔知道大家会唔会去扫货，嚟紧去即系为咗嗰啲年宵去扫货。好啦，今日见到个报道啦，咁啊都几得意，咁啊话到咧，咁啊呢个央视嘅，咁话到啦，农历新年就快嚟啦，咁啊广州啊年货嘅一条街，即系边度咧？呢个一德路。以前咧，我都曾经谂住咧，会唔会去做下啲年宵啊，去视察下咁样，都系我少有咧就会上到去呢、這、一个即系一德路嗰度。咁啊，见到当其时啦，我都啲记忆咧，哇！啲货真系好犀利。同埋你嗰度见完啲货之后咧，咁啊转个头喺年宵市场嘅香港，通常都见到噶啦。好啦，咁啊有见到呢个一德路啦，咁啊喺呢个广州嘅，咁啊非常之有呢个过年嘅气氛。唔少嘅商人咧都准备晒啲年货，咁啊等候即系带大家去选购啊吓。咁啊有一啲叫做选购商啦，咁啊叫接受访问嘅时候咧，咁啊都话到今年，咁啊嗰啲精致嘅年货咧都开始咧就系加价啦。咁啊另外亦都话到今年特别嘅咧就系吸引咗好多香港嘅居民啊，唔系嗰啲买手啊吓，嗰啲居民咁啊亲自咧就揸车去到广州攞货。咁啊，打算咧就喺年宵嗰度啦，自己擺貨又好，又或者咧係直頭自用都好咁樣。好啦，例如喺香港一隻嗰啲叫換牛啊，批發價咧咁啊，可能係70-80元。咁啊，如果喺廣州攞貨平一半嘅，咁呢個大家都知嘅。問題就係好難山長水遠咁啊，去到呢個廣州噶嘛。雖然而家高鐵就方便咗咯。好啦，咁啊，亦都有報道就話到啲商家講嘅。有一批咧就系批有一啲批发咧就到马来西亚同埋海外地区嗰啲年货嗰啲人嚟嘅，咁一个月之前咧就已经开始帮佢运货噶啦，咁样咁所以咧都犀利。咁佢哋最主要就系入咩货咧？咁我八卦啦，咁啊就系装下咁样。好啦，咁啊装下就见到譬如对联，对联咧就真系非常之炒到热烘烘啊！对联啦，风车啦，咁啊出年咧就最紧要系咩咧？即华人最重要嘅龙年，龙的传人啊嘛，龙年嗰啲装饰咧就真系非常之鼎盛啦。好啦，咁啊不过咧，其实都要提翻啦，一德路就唔系净系得年货嘅，附近咧都可以买到嗰啲海味啊、干货啊，咁啊所以话即系早喺呢一个嘅明清时期啊吓。咁啊，亦都系嗰阵时睇翻历史，就已经系非常之热闹嗰啲街市嚟嘅。咁啊，以前嗰个位置咧，咁啊，广州最大嘅果栏啊、菜栏啊、咸鱼栏啊，都系集中喺咧一德路嘅南边嘅。好啦， 咁啊，一德路咧亦都系卖嗰啲叫做咩啊？嗰啲瓜子啊，嗰啲嘅少少嘅甜点啊，或者零食嘅。咁所以每一年嘅春节之前咧，大概系半个几月啦。咁啊啲。嗰啲鋪頭咧就好多都準備曬好嗰啲對聯啊、窗花啊、裝飾啊、利是封，甚至乎嗰啲擺設咁樣，咁啊等大家咧就去嗰度一路掃街就一路買貨咁樣。咁你買嘅時候，如果你買大批嗰啲，即譬如買 sample 咁，你梗係可以即刻買走啦。如果你買大批嘅話咧，其實佢哋即係都有嗰啲運輸服務嘅，即係好似我哋去唔知邊度玩咁樣。譬如你買咗啲好多海產嘅，咁其實個你冇嚟自己搭飛機拎噶嘛，咁你都係喺當地嗰啲魚市場嗰度咧，咁啊寫低曬，咁佢會幫你一個包件嘅郵件咁樣就寄翻去你屋企嘅，咁所以就都方便。咁睇下你會唔會有機會啊？就算你唔係入貨嘅，去當地咧就望一望，原來咁啊嚟緊嘅時候，今年有好多呢一類型嘅貨喎，咁啊都靚嘅，可以自己就先行咗呢一個叫做小花市先咯。 晨光百科。 好啦，晨光百科之前咧，睇睇天气啊，大致多云嘅，初时局部地区能见度会较低，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最高嘅气温啊大概22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北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早晚咧就清凉，咁啊日间部分时间系有阳光，今日见到而家室外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咧就78%嘅早上嚟嘅。好啦。晨光百科咁啊，揭下揭下嘅时间咧，今日揭到一个关于咧就系讲福袋。福袋我成日觉得就好似而家啲盲盒咁样，即系你抽睇下入边系咩嚟嘅咁样。不过福袋咧就要睇翻啦。哦，佢由来喺边度嚟嘅咧？啊，所谓嘅福袋啊，指嘅咧就系装住嗰啲福气嘅袋。而福袋嘅概念咧就系源自呢一个咧就系、是、啊，原来嚟自日本嘅七福神嘅一个叫做大黑天财神。咁佢咧就手持呢个木锤同埋大米袋，咁啊亦都系一个传说啦咁样。大黑天才神爷咁样咁啊嘅嗰个大布麻袋咧，就非常之显眼嘅，真系我哋即系广东话嘅时候鸡腩大个嗰啲麻布袋咁样，就好似咧就装住啲咩，装住啲运气，好嘅运气。所以咧，有啲商人咧就谂到，不如攞佢呢一个大嘅麻包袋又做 concept 啦。咁啊，入边装嘅就系运气。咁如果啲人抽到嘅，咁嗰个就运气。咁所以入边嗰啲咧，唔系货物，系运气。有人话咧，其实佢最初啊福袋出现喺几时咧？就系呢个1603年。咁啊，话说当其时都已经有噶啦。咁系几时咧？原来嗰阵时就系我哋听过名啦，就叫江户。咁由于咧东京日本桥嘅和服布料咧布料店啊，咁以一个咧就叫惠比寿袋呢一个嘅商品咧，咁名称就出售啦。咁后来咧就慢慢演变成为今日著名嘅即系一间大型嘅百货公司啊，唔紧要都可以讲，因为香港佢都执咗粒噶啦。咁啊三月即系以前我细个铜锣湾嗰度都有一间啦。咁当其时咧，佢哋就为咗清出多余嘅存货啊吓，咁于是乎就将剩咗嘅布料咧就塞入去个袋入边，并且咧就喺冬季嗰度特价咧就促销打折嘅。咁啊话到咧就喺呢一个做法啦，喺江户嘅时间咧啊风魔一时噶、哦。咁啲布料佢哋都仲有用嘅。好啦，咁所以几时可以买到呢个福袋咧？今日系1月3日啦。大多数系现金嘅商店咧。就会喺1月1日至到3日咧就发售呢福袋嘅，不过咧咁啊有啲商店咧就会喺29日就已经提早卖噶啦，咁啊有阵时啲福袋咧就见到大排长龙啊吓，大家都会觉得入边一定有好多正嘢笋嘢嘅，咁啊系唔系咧？呢个就啊见仁见智啦，咁啊都唔一定系好嘅，可能抽到啲嘢你唔啱嘅，咁你都系要谂办法转售噶啦。 辗转反侧，太难过，抱你。 只期望多些关心，何解你竟不肯抱紧？何以炎夏积雪仍覆盖？可爱仍不爱？一个人伸手放开，沿路等我。 作品呢次关嘅 Nevermind， 时间嚟到早上嘅6:48啦吓，出边室外温系19度，相对湿度77%嘅早上。健康空气方面咧，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5都系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好啦，晨早嘅时候，我哋亦都有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嘅职场 KOL 继续咧揾嚟我哋嘅，唔敢叫你园丁啊，因为园丁同花艺师实在太过两样嘢。 我俾你听系两样，完全彻底嘅两样嘢。 冇错，有咩区别咧？ 我有啲想讲就系话，好多朋友好中意咧无啦啦，即系网络或者系朋友嘅植物嗰度见到个盆栽，跟住 send 俾我，呢个系咩花？我讲有阵时我哋花艺师可能系唔识晒所有嘅花，但我哋会识得将个花去。颜色嘅配搭 变得 好靓， 变得好靓。 但我哋唔系种花嗰个，我哋未必识晒呢个世界所有嘅花，但我哋尽量会系去认识咯。 嗯， 所以我系好想研发一个 apps 咧，其实系影一个花，咁类似嘅花。 哦，我知啦，呢、這个我都想。我知道你讲咩，因为咧 咁快你知道我讲乜嘢？ 真系啦，我天生丽质啊，即系好多时候我想咧喺山上边，如果有个 app， 譬如我对住影嘅植册。佢就可以話俾我聽，到底呢一個係咩品種啊？出生年月日啊，直頭啲維基咁樣話曬俾我聽咧。 即係 咁啊！即係你係咪講緊呢樣嘢先？ 係，我直情係講呢樣嘢，因為我哋都係好識得欣賞酒嘅人，欣賞酒啊！我哋其中一個酒嘅 app 就係咁，我影咗落去咧，佢就話俾我聽呢個喺邊度賣，咩價錢。即系譬如我哋去餐厅或者咩， 你个酒杯因为有 QR code 系嘛？ 唔系噶，影个张相得噶啦。 咁犀利！ 你竟然唔知 道？唔知道 任何种类嘅酒，只要我影嗰张相摆上个 app 度，佢就话帮我听喺边度有得买。香港 转头要交流下嗰啲 系啦。咁花我都系觉得，台湾系有一个我试过嘅，但系其实都好难，因为花嘅嘅形状啦，同埋颜色系太多，可能佢同一个种类都有唔同嘅形状，其实好难喺个 app 嗰度揾到咯。 嗯，咁所以咧就 唔系园丁啦，系花艺师。 我哋花艺师园丁其实都叻嘅，识种。识种嘢， 咁两样嘢嚟嘅， 两样嘢嚟嘅，所以唔好够园丁，我担当不起我哋今日讲啲好浪漫嘅嘢， 系， 嗯， 同我一齐讲啲咁浪漫嘅嘢， 呢种花好， 我会受唔住噶噃， 我都惊，个名就麻麻， 跟住咧， 中文名麻麻地浪漫，叫做黑种草， 诶，边度浪漫啫？ 黑色个黑，种花个种，草即系 一棵草嘅草， 一棵草嘅草系啦，但系佢英文系叫做 Love in a Mist， 就迷雾中的爱人。 差唔远，因为中文不如你改个第二个啦。 其实名系冇乜所谓嘅，不过大家 唔系即系抄住你嗰个黑种草同呢个迷雾中的恋人、啊。 嗰啲咁嘅中文名系俾大家一个约定嘅俗成，等大家容易去网上揾。嗰、个名唔一定系啱。我成日想话啲花嘅名咧，其实大家唔好 challenge 我哋、其实未必一定系啱嘅中文名。好多人网络上面好多人讲下讲下，某一啲人起咗嗰个名。真正嘅花名系应该做学名。植物學嗰啲學名， 係、 所有嘅花名都係啲人某人講完之後， 即係可能我同你傾偈傾傾下就以後呢個叫做愛愛花， 以後嗰只就叫牛啦，咁即係嗰啲咁樣樣咯，唔、一定係啱嘅，英文都未必一定係啱，不過大家係慣常約定俗成一件事。 跟翻個學名啦， 係啦，喂，呢個黑種草咧好靚。 黑种草是学名定是花名嚟？ 系花名嚟嘅。 哦， 咁佢系欧洲花啦、地中海原产自系地中海嘅。咁、好多你花可以见到咧，其实粉紫、粉蓝，同埋好似好多毛毛咁。喂，你用嚟听下，你用呢啲嘢几叻嘅，我觉得。 一阵我惊又攞埋晒一核突嘢嚟讲。 唔准核突，呢个好靓噶。 呢个咧 有啲毛毛地 feel， 欧洲好中意用嘅。 佢咧有，咦？佢有啲似莲花、啊。即係佢個花瓣反出嚟嗰種好多花瓣反出嚟嘅感覺咧，有少少似蓮花啊，我自己覺得啦。不過咧，佢就有啲佢係變咗藍色版本啦。咁啊有紫紫地啦，有藍啦， 有白有粉藍嘅分子。 佢嗰個粉藍咧係由呢一個嘅佢中間啊果實嘅部分咧就白色嘅，跟住慢慢越近呢個葉尖嘅部分咧就變咗做藍色嘅。所以咧其實佢呢個顏色咧係漸變，咁你就會變咗一個。好似一个花球咁样咧，就撒开出嚟嘅时候，佢就一种渐变嘅效果。 系，同埋咧，欧洲嘅人咧就好浪漫啦，佢好似精灵咁啊，蓝色嘅精灵，但唔系蓝精灵，OK， 系精灵。你知咩叫精灵？即系有蝴蝶飞下飞下嗰啲精灵。咁其实佢咧， 精灵都有啲好恐怖噶。 我唔知道，我唔谂呢啲嘢。咁跟住咧，不过呢啲花咧，你会见到咧，佢嗰、那个唔系睇得太清啊！你会，你好似好模糊咁啊， 朦胧中嘅恋人咁样嘅感觉。 系啦，咁佢其实一扎 花，哇，爱情若隐若现、啊， 系种埋一齐一堆啦。咁你就发觉其实系好似雾咁样，唔太清楚，唔、好似玫瑰咁样见到啊几个花瓣。 系、啊，有阵时咧好倒题啊！呢、這个黑松、 黑种草， 黑种草。好好一样嘢就系、 是、，love in the mist 系佢捉到一个套路，一个方法就系、有阵时爱情咧朦朦胧胧先至有嗰种你追我逐嘅感觉，太过清楚咧就太绝屈啦， 绝对系 系啊。 佢如果继续讲啲咁浪漫嘅就俾你听，佢就 love in mist 或者 devil in bush， 即系佢系丛林里边嘅恶魔，又或者系迷雾中嘅爱人，即系咁讲啦。啲历史系咁讲，咁所以由爱去到。devil 即系到恶魔， 恶魔系 系啦，咁啊象征咗爱情里边有爱有恨咯，即 系 有两个名嘅呢、這个， 哇，好好啊呢、這个名， 成日我就系咪呢个名同埋佢个样咯，真系好中意咯，香港有得卖嘅， 系贵嘢嚟嘅， 贵嘢嚟嘅， 哎哟， 又唔系我非常之贵， 贵唔紧要。可唔可以摆喺度摆到永恒先？ 唔可以摆到永恒，同埋佢比较软弱。 我将佢做干花，可唔可以真系永恒？唔同咗樣噶，乾花 呢個都乾花，佢應該企唔乾花就應該係會冇咗個花莖噶啦，即係、都可以嘅。係，但係佢因為本身佢係好攣，即係點講咧？好佢枝莖咧比較攣、比較軟，即係周圍擺嚟擺去咁樣。咁佢其實好用嘅填充花，我嗰陣時講過，花束裏邊咧冇好多窿窿嘅，係啦。咁你可以將佢 有窿窿嘅地方就放入去， 咁佢會喐喎，隨風擺，咁變咗就好。好个动感，好似花束里边有一个精灵喺度咁样。 哦，唔怪之个精灵啦。喂，但系佢呢个蓝色啦，我见坊间有好多蓝色嘅植物咧，其实都系染噶。呢个天生 呢个天生噶，天生噶、蓝色嘅精灵系。玫瑰嗰个就好多时候系染咯， 染 后边染 蓝玫瑰嘛， 系啊， 咬尔巴啦， 搞到不得了。 安全地带都有只咁嘅歌，蓝苍蓝玫瑰，仲用个苍字添。 系佢呢个我真系好中意咯。总之就 系咁呢个挤几耐？佢贵唔紧要，佢挤几耐啊？两个星期咁样， 摆得唔系太耐，可能摆一 一个礼拜咯， 哇， 应该，因为本身买嘅时候都要小心啲睇，比较软弱嘅。 吓，要揾嗰啲可能未正式开嘅，咁可以挤得耐啲啦。 系啦，系啦，咁你记得佢个花茎好容易受损害啦，咁所以你小心啲啦，同埋最好咧，因为唔好攞去营养咧，一晚翻嚟嘅时候将啲叶掹咗佢先。 系、哦、啦，哇，系啊，呢个方法要。 同埋，因为佢咁容易开到 好 快啦，咁、所以你其实越容易开得好快嘅花咧，你就唔好装咁多水。 嗯， 冇水又唔得，即系水系一个技巧。哦、玫瑰你要摆好多好多水，绣球你摆劲多水。 嗯， 但系呢一个咧，你可能摆啱啱钓到佢个名，咁就够啦。 我点样先至知道系啱啱钓到佢嘅名？ 经验。唔系呢个你我谂你要摆可能摆三 cm 嘅水咯，即系 三 cm。 譬如呢一枝花系二十 cm， 咁系几长啊？咁啊三十 cm 咁 三十啦，四十嘅咯。哇，原来你手都几长嘅，可以打篮球。 我人本身都好长，系咁跟住你就摆可能摆十分之一嘅水咯，唔好摆咁多咯。绣球只摆一半噶嘛，吓咁 十分之十个 percent 嘅水 系啦， 吊住佢条命 系啦，佢冇水就会死啦。但系饮太多水佢开得太快。 系 我哋牡丹都系咁样嘅，牡丹系千祈唔可以摆咁多水。 你又牡丹啦， 除非 我绿叶嚟嘅啫。 你讲好多次，唔好咁啦你。同埋记得，譬如如果牡丹一样啦，如果你系得一个波波咁，你想谷佢大啲，咪整 多 啲 水 咯，系啦。所以呢个就唔好摆咁多水啦。 嗯， 系啦。同埋咧，其实佢 喂都系嗰句，营养液我滴几滴落去，佢又会唔会真系唔好啊？ 呢个可以嘅， 可以啊。 系营养液其实 我想挤耐啲啫， 系就系可以挤耐啲，唔好挤太多。 系 挤太多营养液， 我 惊我 成日 倒 防腐剂得唔得噶？ 唔得噶，你唔好咁样欺负我啦。 唔系，我系想佢既然咁贵买翻嚟啦。咁我梗系想佢有咁耐摆咁耐啦，用尽方法。 系啊，你成日睇啲画同埋欧洲嘅书咧，真系系好多人好中意噶，艺术家好中意噶呢个。 咦，咁我都应该中意喎呢个。 系啊，咁咪见到其实你形容少咗一样嘢，就系、是、其实佢喺个花中间有啲叶咁样撑出嚟嘅，你见唔见到？我一直因为你摆上网绿色呢啲咧，其实我哋好似画叫做恶魔嘅眼睫毛咁啊。 哇！ 即系佢普通， 我觉得嗰啲似。爪举嗰阵时都青筋啫， 你真系好叻，将一啲好靓嘅形容得好好核突。 咁佢真系似青筋啊嘛，系咪先？ 系啊，就唔系 啊，你都话系咯， 唔系啊。我想讲睇啲嘢，我想教人哋保养啊。 吓， 系啊，斜剪脚啦。 系哦，即系佢嗰个花茎就打斜剪。 系啊，两日换一次水啦。个花樽记得要干净啲咯。好耐冇提大家。 嗯 系啦，唔好系咯。佢花期比較短嘅，我 一個星期到啦， 係咯， 係啦， 一星期睇下你買翻嚟嘅花幾大。 我最重要一樣嘢啦，佢大概幾多錢一支到咧？50蚊。 哦，咁唔使咁貴，50蚊可能唔係一支三四支咁樣咯。 哦，不過又擺得一個星期咯。 擺得一星期，擺耐啲你都擺唔到，因為佢花瓣會跌落嚟嘅。呢個好似唔係太勁味，我見到香港我見過成日都有，但係唔係咁勁味咯。但係重點咧就係除咗佢花之外咧，我想講多少就係果實。 果實？咦？佢可以傳宗接代噶？ 佢本身咧個花咧，其實有另外一個有另外一樣嘢，就係佢本身係有一個有果實嘅。 嗯， 咁佢果實咧，其實好多人都係愛嚟做花材就係呢一個。 係呢、這個係我軟揼哚咁樣嘅喎。 係啦，佢曬乾咗其實可以做花材。呢個遲啲先講啦。花材即係我哋做整唔同花盒啊，整材料啊。 哦，材料哇！啲翻嚟私術語。 我啲唱齊，唔好意思啊。 又學咗啦，花材啊。 係啊，我依、這個我講呢、這個咁樣嘅黑種草係可以做花球，好多新娘做嘅，同埋空花。 嗯。 空花要技巧， 係 啦、 哦， 要技巧嘅，可能要落鐵線啦嗰、那個，因為佢軟。哦系啦， 要嘅时候揾你啦吓我。 系啦系啦，粉蓝色。 虽然你收我山，好啦，诶，唔该晒你啊，安安，拜拜， 拜拜。 朝头早嘅6:59啦，咁啊19度嘅气温，转头咧会分途广播嘅，普通话台咧会有音乐早点嘅，咁啊如果你想继续黐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话咧，咁你啱啦，就有晨光第一线听啊，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00-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晨光第一线，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早晨，各位听众，早上的7:07啦，咁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咧，有白元浩喺度陪住各位听众啊吓，咁啊，但系都有啲叫做射击练习通告，咁啊，先睇一睇啦。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啊，都系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道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嚟到晨光第一线，我哋嘅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朝头早咧都有阿 Ann 喺度啦。早晨， 早晨啊，小白， 早晨，喂，好精神喎、啊，你把声， 我把声系咩？我前几日先病完， 系咩？ 你听唔到有少少萌萌地嘅咩？ 我以为因为戴咗口罩嗰个声遮住咗 就。我成个新年咧，即系1月1日咧、啊，我系病咗，我喺屋企倒数咯，同只猫。 哎呀，你冇乜嘢嘛你？ 我系咧，我都唔知系。 感亲啊！ 医生就话系上呼吸道感染。 哦，哎呀，呢排好多呢啲。 系啊，跟住咧嗰种菌咧，系一开始系即系 feel 到有啲周身唔聚财啦，就好似发烧咁啦。 吓、啊，但系有冇烧咁？你真系 有烧。有 真 係 有嘅，低燒咁樣啊？ 唔係低燒， 哦、高燒添啊！ 低燒係35.幾度嗰啲，係咪 點啊？35.幾？ 唔係咩？ 35.幾？你人體嘅體温都37啦，係嘛？ 唔係，我有啲 friend 係低燒，我以為嘅意思係35.幾叫低燒。 梗 唔係 啦，嗰啲低温症㗎啦，嗰啲、 哦、即係冇咁高嘅燒。 低燒咧，即係可能譬如38咁樣。 哦， 係啦。咁如果高燒咧，嗰啲就係去到39.幾啊，甚至40度嗰啲高燒。 我算高燒嘅，初初唔係嘅。 咁好辛苦喎、 啊。跟住咧，只菌咧系一开始即系发烧啦，之后咧佢系攻击你嘅喉咙嘅， 系 跟住你系 feel 到肿咗啦， 你喉咙肿咗啊！ 即系你系 feel 到入面有个位置好似肿咗， 吞嘢又吞得唔舒服啊，讲嘢又硬硬硬咁样啊， 饮水又饮唔到，食嘢又食唔到，食到嘅即系可能食啲流质啲嘅就好啲咯， 食粥 咯，食粥啊！ 中医师成日都话咧，食粥有米气啊，正气咁样噶， 可能系啊， 系啊， 咁跟住咧之后咧咁。我是发烧发了2日都不退、 嗯、 医生就加大个抗生素 哇 之后就他去到第3日他跟我讲话即是我再复诊他说啊你第3日都不退烧你要再复诊的了、 哦、我以为第3日不退烧的话即是我搞你不定的啦 不知道会不会是的我去医院跟住好彩就退了烧的、 啊、 我都不知道如果不退烧会不会他就是可能转介我去医院 是的是的 系啊， 要驗下你嗰啲咩菌可能真 係。係啊，不過咧，好似話係抗生素，始終食得多就唔太好噶嘛、啊，對身體都 好多呢啲講法嘅。 係啊、嗯，不過最緊要而家冇事咯。 而家冇啊，人冇事又 係啦，咁、啊、就要食多啲，呢排食翻多啲維他命咯， 啊、 補充翻多啲 一粒粒嗰啲， 係啦、啊，一粒粒嗰啲啊、哦，補充翻嗰個 均衡飲食仲好啦。你聽下我哋晨光百科阿Mimi咧，我哋營養師Mimi成日都喺度講噶，咁啊其實嗰啲食 品。都有的我有吃很多菜啊生果 的。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那都足够啊应该。 都是的。可能就是这只菌。 你是不是欠缺运动 我一个 月。少晒太阳。 一个月都有运动一两次。 那肯定是不够啦。 都好过很多人的啦。 见你的皮肤这么白滑。 呢个是化妆的技巧啫。 我以为你因为皮肤咁白，怕晒太阳嗰啲， 可能是饮得牛奶多咯。 哦，系咩？关事噶？ 唔知道啊，呢、這个、 哦、可能关事。 都市传说。 你有冇见到我啲皮肤咁样？我细个饮朱古力奶噶、 哦。但系你都好似几滑溜、哦，食得鸡蛋、蒸蛋多可能。 唔系，饮阿妈啲汤。 哦。有爱心喺入面啊！ 有爱心喺入边。同埋我细个食好多诶，饮好多汤咧，饮咩咧？嗰啲咩雞腳 湯、 紅蘿蔔湯都係 補充嗰個骨膠原， 補係啦，紅蘿蔔湯都有。咁啊我最中意咧，以前就係嗰啲花生冬菇雞腳湯。 哦，眉豆花生， 冇落眉豆喎。 係咩？我媽媽就會落眉豆喎。 而家我人大咗咧，都飲多咗眉豆啦。細個就冇嘅，細個就起曬咁樣食嗰啲雞腳。 眉豆係咪又係嗰啲正氣嘅作用啊？ 系咪？我唔敢讲。 你下次问下营养师。 我转头 你 正气就要问中医师。 系系 系啦，眉豆嘅营养就要问营养师。 可以问下营养师。 系啦系啦，至于正唔正气咧， 我哋转头都有晨光大学啊，转头就、哦、我转头会打俾阿钟医师。 咁你问下， 我就系你喺你喺交通组嗰边听住。 好啊，好啊， 系啦，系啦。哎呀，我哋唔好讲咁多啦。 诶，讲完咗啦。 我哋讲翻呢一个嘅交通先。系。咁啊，交通方面，咁啊，出边唔知情况系点？因为寻日就亦都已经有学生翻落，但系今日会更加多学生翻落。 暂时咧，其实如果隧道情况嘅话咧，就未去到好严重嘅挤塞啦，即系暂时都系畅顺嘅各区。咁但系咧，屯门公路咧就有一单交通意外啦、啊，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浪翠园三期咧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咧去到嘉龙村都几长下， 好塞喎、 啊。系啊，咁另外咧路面情况方面啦，主要系新界区，新界区就系屯门公路去翻九龙方向，即系意外嘅较后位置啦，恒常车龙嚟。這個、不過就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新墟車多，現時車龍啦斷斷續續去到元朗公路近福亨村 嘅。哇！所以咧，即係你行屯公嘅朋友啊，今朝嗰個耐性咧要俾多幾倍， 啊、希望意外快啲清場。 你喺即係新墟嗰度附近已經即係慢車摁下摁下咁樣，跟住摁到去呢一個浪翠園， 摁下摁下 嘉龍村嗰個位。 係啊！ 哇！又嚟多轉喎嗰度。 係啊！ 仲好红添， 系啊，已经系六点半早少少发生嘅事嚟。 咁啊，希望快啲清理翻啦。咁啊，如果系发生交通意外，朋友希望都冇事啦。 系啦、啊，跟住另外提翻大家啦，牛头角道嘅爆水管咧已经修复完成。咁牛头角道来回方向近住雅丽道嘅行车线咧已经重开翻。 嗯， 咁而咧有受到爆水管影響，就係介乎太子道西同埋窩打路道之間嘅交界處咧，部分行車線封閉， 嗯、 車輛咧唔能夠沿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右轉窩打路道嘅、 嗯， 即係窩打路道地面嗰段啊，右轉唔到，唔係天橋嗰段。 右轉，我知道，知道。好， 咁暫時係咁多咯，其他各區都。尚算正常嘅，我懷疑可能大家咧會唔會係請假請埋呢幾日，好似比起 好多日嘅話，會 因為咧平時咧呢個時間係已經再多啲車龍噶啦、 啊，會唔會係 即係譬如私 税分流嗰啲咧？哦，係 咯，私税平時嗰啲可能去到博康噶啦嘛，而家暫時都未去到博康 村，而家暫時未啊， 係啊， 而家仁安醫院附近啦，其實都係好近啫，係、啊、 所以就可能唔知係咪大家都請埋呢幾日，嗯、但係翻學就應該翻咗， 翻學就翻咗噶啦，係啦、啊，今日點都翻噶啦，好多朋友仔嚇，咁啊希望大家路路暢通， 係啊， 係係好。咁啊，交通有啲咩資料同我哋分享一下呢？ 我咧前幾日其實係琴日睇到新渡輪公司咧申請將紅磡北渡輪碼頭嘅上層啊改成藝術展覽廳。咁、 欸、 但係咧呢、這個純粹係即係申請中啦，即係所有嘢都未落實嘅、 嗯。 因為目前咧個碼頭只係有下層係用嚟做上落客啦，同埋一啲餐廳嘅用途。上層咧其實暫時都係空置咗，佢又冇好好發揮、 哦， 所以就建議 咗啊直頭。 係，我又唔肯定咪吉咗，係、啊、啦，但係就主要即係冇好好發揮到佢嗰個空間咯、 哦， 所以咧日後咧佢就申請將上層碼頭嗰個位咧會提供藝術展覽嘅用途，即係可能會擺啲藝術品啊、繪畫嘅作品啊，或者係啲古物啊，俾大家去欣賞。 哇，古物添啊！ 係啊， 哇、哦，犀利喎！ 我覺得幾好啊，因為始終 喺度睇古玩咁樣。 即系等船嘅时候，哎，上去睇下个展览先。 太吸引啦，但系跟住 miss 咗班船。 唔会啩？ 应该唔会嘅。 再等下一班咯，都 OK 嘅、啊。 不过我就会谂呢一类型嘅艺术咧，系我欢迎噶吓，我亦都喜欢。即系如果我喺呢个码头，我上一层我有呢啲艺术睇嘅话咧，咁最啱就系咩？如果我啱走嗰班船。咁我就可以行上多一層，我唔知道佢有冇係咪需要額外收費，但係呢個我唔理先啦。咁但係我上一層有咁多藝術裝置睇嘅話，其實我喜歡嘅。但係會唔會係得閒又要換一下咁？我又覺得可能 我覺得要啊，有嗰個新鮮感啊嘛。 係咯， 同埋咧最好有啲互動性咯，即係可能會唔會係大家有冇去有冇聽過 Team Lab 啊？之前咧係 MegaBox 噶嘛，係、啊，即係會唔會係可以有一啲裝置咧，可能俾啲旅客啦，或者係啲小朋友喺嗰度畫完啲圖片，即刻可能可以 scan 嘅，可能可以將投射落地下，跟住追住啲自己畫嘅嘢周圍玩啊打卡，咁樣好似幾開心。因為如果你齋擺咧齋睇咧，又好似一嚟。 擺耐咗你會體驗啦。咁、所以如果有一啲互動嘅成分咧、就好似個感覺會容易啲吸引啲年青啲嘅市民去打卡啊，去欣賞。 要多啲改變佢哋嗰個嘅模式，即係可能你呢排係做一個 exhibition 嘅。跟住隔咗一排就做互動嘅，跟住再隔咗一排，例如而家好興嘅，譬如動動漫合作，咁同一本地嘅插畫師一齊去到聯城嘅時候咧，咁亦都可以招來一班人特登係去嗰度睇嘅，睇、完之後又去搭船啊咁樣， 刺激翻成個經濟咯，係一個循環嚟嘅。 係啦係啦係啦，咁既然有個空間喺度，我亦都唔知佢空間幾大啦。如果可以做到呢一類型嘅，甚至乎係啲插畫師嘅分享會啊， 係啊，變咗一個好似咧日本直島。濑户内海嗰边咧有个南瓜， 去到咁远， 即系好似嗰啲艺术圣地咁样嘅变咗。 系啊系啊， 好、理想呢个谂法。 甚至乎连埋外国人都会特登慕名而嚟嘅话咧，咁佢哋就真系可以营 一个新嘅景点咯。 系啦、啊，咁啊， 同埋佢有近海咧。 吓、近海又可以有好多發揮， 係啦，近海濱咁樣。 係啦，啊幾好喎、啊！如果可以諗多啲呢啲嘅方法嘅話咧，咁令到佢活化咗。香港人係咁嘅，永遠覺得你嗰段時間咧係多嘢睇咧。你個 就一窩蜂 係啦，你嗰個地方就永遠都係覺得係多嘢睇嘅。就算你擺啲普通嘢，佢哋都係覺得多嘢睇嘅。所以開頭嘅時候咧，俾啲心機經營，咁啊，然後去到即係諗多啲點子嘅話咧，咁啊吸引多啲人去，咁啊大家打卡打得多咧，自然就真係會陸續有嚟 嘅。希望遲啲有好嘅發展啦。 係啦，希望佢發展到好成點咧，就可以補貼翻嗰個船票。 係啊。你受惠嘅就係市民啦， 係啦，咁你補貼翻嗰個船票就真係冇一定啦， 冇錯， 係啦，咁啊最緊要就係咁啦。好，唔該曬 Anna， 咁同、我哋傾完呢度先啦嚇。咁啊出邊嘅天氣方面咧，咁啊我同大家睇睇啦。大致多雲嘅，初時局部地區能見度係較低，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以及咧就係乾燥噶。最高嘅氣温啊，大概咧就係22度啦。咁啊吹和緩至到清勁北至到東北風。咁啊展望未來兩三日咧，早晚係清涼嘅。咁啊見到日间部分时间咧，亦都系有阳光噶。现时嘅室外气温咧系19度，相对湿度79%啊。 Happy New Year 2024，祝福你！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小白。今年唔单止系我为屋企人做一件事，我更加会动员全屋企嘅人。我哋每一个月都会参加一次嘅 workshop， 一齐学一种新嘅技能，体验更加多。咁当然呢、這个最终嘅目的就係揾多啲机会同屋企人一起出去玩，一起开心啦。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新年 新 盼望， 人人都咁旺。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咁啊，朝早7:20啊，咁啊，19度嘅气温底下咧，咁啊喺电话旁边亦都打咗电话俾啊注册中医师啊何少婷 Tracy 喺度嘅。早晨 ，Tracy。 早晨，小花。 早晨 ，Tracy， 都祝你新年快乐先，咁啊新年进步啊吓，身体健康系啦，咁啊最重要呢样嘢。今日咧想同 Tracy 咧就倾倾一样嘢，既然咧即系2024年都嚟咗啦，嚟咗几日添啊，咁我哋都会想咧喺新嘅一年嘅时候，个个梗系身体健康啦。会唔会有啲咩方法咧系可以即系令到我哋保健一下咧？咁啊，始终呢个天咧有阵时，譬如头先我哋听我哋交通组嘅同事讲啊 ，Ann 讲咧，咁佢就话要之前嗰几日咧又话有啲感冒啊，要打抗生素啊，咁啊又有啲烧啊，咁我见大家都好似身体好似普普通通啫，会唔会咧就系多啲去到？叫做有啲保健嘅方法啊，俾到我哋咧咁样啊，例如咁讲，脚板底按摩或者脚板底浸浴啊，我哋系咪通过呢啲脚板嘅穴位都可以令到我哋嘅身体变得好嘅咧？同埋嗰个脚板底嘅穴位，先问咗脚板底嘅穴位对我哋全个身体嚟讲个影响有几大噶？ 如果你话净系。即係講腳嘅穴位啦，因為其實我哋中即係身體入邊咧，其實有好多唔同嘅經絡噶嘛，即係嗰啲即係你成睇嗰啲針灸公仔，咪有似啲線咁連住咁樣嘅。 係啊 係啊。咁其實有成六條經咧，係喺我哋嗰個腳嗰度做交接嘅。咁所以變咗其實你話啊，做按摩又好啦，或者係譬如做一個浸腳又好啦，即係嗰啲足浴啊咁樣嗰啲啦，其實都係有一定嘅幫助去刺激緊身體嘅經絡去。活动嘅啲气血入边嘅活动嘅咁样，咁、但系咧，如果你话按摩同埋浸脚嚟讲咧，你话系做保健，即系如果你话啊想提升一下譬如抵抗力啊，即系中医讲我哋叫正气啦，系啦，即系想个身体强壮少少咧，其实我会建议大家系做浸，即系。 做足浴是会好一点的。 哦，是啊。 是啊，足浴的话其实是用一个暖的，即是用啲暖水啦，咁可以刺激那个即是脚的穴位啦，咁同埋亦都可以呢，即是有啲暖暖啲嘅嘢呢，係會提升嗰個氣血呢，個循環會再快少少嘅。係啦，咁亦都可以令到腳暖啲啦。因為好多人就一嚟到冬天就話，哎呀唔得，我意思我隻腳好凍啊，即係夜晚都瞓得唔好啊嗰啲咁樣呢。其實即係譬如臨瞓之前做下個足浴呢，令到個身體暖少少。係啦，跟住然之後有瞓得好啲啦，咁其實係亦都有幫助提升緊身體嗰個抵抗力囉，我哋話。 係，明白啦。咁頭先阿 Tracy 就話到，可能有啲朋友呢就隻腳成日凍啦。我反而先問咗先，會唔會有啲朋友咧，佢成日只脚都嗌热嘅瞓觉，跟住搞到瞓唔到，会唔会有呢啲 case 嘅咧？ 诶，又有喎、啊，呢、這个又系同身体另一个体质有关喎，即系我哋叫阴虚，系啦。头先嗰啲咧就偏虚寒嘅，即系身体好似啲血气血行得好慢啊，或者唔系太够咧，变咗手手脚脚成日都好冰冷啊。咁你头先讲调翻转啊，譬如脚热啊，有啲人咧连手心都热嘅，咁啊嗰啲就我哋就叫阴虚火旺嘅体质，系啦。咁变咗佢哋 好矛盾喎、啊，佢又热到咁，但系佢又阴虚啊。 系啊，唔系阴虚就系话嗰种即系身体你话水同埋火嗰个比例系失衡咗嘛，变咗阴虚就系你讲好似水唔够啦，即系佢跌咗落去啦，咁火咪自然升咗上嚟咯，即系变咗好似个人咧假嘅，即系成日都觉得自己诶，我系咪好热气啊，或者点啊，系咪饮凉茶嗰啲，其实唔系嘅，其实佢系阴虚咯，系啦，咁所以佢夜晚就会发出嚟有一种症状，就系佢嗰个人会比较热少少啦，佢手心脚心又会热少少，即系会令到佢哋瞓唔到觉嘅，有机会系啦，严重啲上嚟。 咁佢哋应该点样处理？只脚调翻转浸冻水啊？ 冇，浸冻水系唔 work 嘅，反而佢嗰啲系要喺入边做调整啦。我哋话，譬如话食多少少啲，譬如咩沙参、六中麦冬呢啲，可能润少少嘅百合啊呢啲，令到佢个身体入边嗰个阴咧，即系个提升翻，系啦，做翻个平衡，咁就好啲啦。 哦，哇，原来有啲咁嘅 case 啊，我都系即系少听少听。好，咁啊讲翻啦，头先你话浸脚啦，咁有冇话个温度大概系几多噶？ 如果温度嚟讲咧，我哋一般都唔宜太热噶，即系你大概可能系比起你嘅体温暖少少啦，大概40-45度到咯，系啦。因为太热嘅话，其实就我哋都会惊伤皮肤，譬如尤其是一啲，譬如话系糖尿病嘅患者啦，咁样咁我哋都话哦，即系都担心话，即系脚好，你知啦，喺身体好远嘅地方嘛，即系我哋都惊话啊整伤咗有伤口，惊个愈合会比较慢，咁所以变咗都唔建议用太热嘅热水。 哦，咁样 用暖水就 OK 啦。 用暖水就 OK 嘅，咁啊坊间会唔会嗱呢、這个我唔知啊，因为我真系冇好少浸脚嘅，咁但系会唔会有啲法宝咧？其实就已经话佢可以自己揿晒嘟嘟嘟，跟住就40度，跟住然后咧就俾你只脚浸落去啦，系咪有呢一类型咁嘅嘢噶？ 我好似见过坊间有啲系可以恒温，即系而家系有啲插电嗰啲， 系啊，应该系有啦，系嘛？ 系啦，系啦，但系我唔知佢有冇得可以话即系恒温度，即系佢会有埋个温度嘅显示，我就唔清楚，系啦、 哦。 因为譬如我自己，我通常就系我自己倒嗰个水落去嗰个桶嗰度，跟住我攞个嗰啲即系红外线嗰啲体温嗰啲嘢咧，去探一探先，咁样跟住先浸咯。 系嗱，咁啊浸脚就有呢个功效啦。我浸手又得唔得咧？假如我真系我揾唔到个桶，但系夜晚我可能反而有个细桶，我浸一浸到只手咁，都系系咪都 OK 噶？ 反而浸脚系好啲，因为脚咧系软啲，即系你话如果系相比起我哋手同埋我哋嘅身体啦，脚同埋我哋嘅身体个距离啦，脚同身体嘅距离系远少少。 系， 咁所以变咗其实系只脚通常都系会冻啲嘅，所以点解个原因就系、是，同埋通常因为我哋尤其是我可能系香港嘅冬天啦，即系未必个个有嗰个着拖鞋嘅习惯啊，或者有时都未必话，譬如出街嘅时候可能啲裤都未必包得到个脚眼啊嗰啲咁样嘅，咁或者有时啲后生女可能会着下裙啦，或者会露咗个小腿嗰啲出嚟啦，咁其实我哋个身体个寒气咧好多时候都集中咗。在那个脚那里收回，即是收入身体。那所以变成其实你浸脚的时候呢，就可以做那个下肢的循环呢，是会对我身体那个整个整体那个气血循环会有帮助多一点。多个手的反而是。 是啦，那香港的冬天大家都不要即是太过大意，因为西伯利亚人来到香港都爱冻啊，这个。 是吧， 真是犀利。好啦，那如果你说即是要讲得最明显的，我按脚同埋我浸脚两者那个在保健上面的分别是什么呢？ 嗱，因为浸脚咧就加多咗少少有啲热啦，即系因为你用暖水浸啊嘛，或者甚至有啲人会加啲可能有啲坊间而家都好多嗰啲浸脚包啊嗰啲咧，其实有少少药嘅成分，即系暖嘅嘢啦， 落姜片系咪都得噶？如果咁样， 啊，姜片都得系啦。有啲人可能会落下艾草啊，或者有啲可能浸脚包，有啲可能系啲会去譬如当归啊，咩系鹦鹉草啊嗰类嘅一啲浸脚嘅包啦，系啦。咁都要睇翻自己体质去用啦，因为唔系话个个都受到话佢好姜嘅。如果真系担心唔知道自己咩体质，你就净系用暖水咁样咯，系啦。咁就加咗有一啲譬如暖嘅成分啦，或者系一啲药用嘅成分啦，浸脚嗰度。咁但系你话如果系斋按脚嘅话咧，咁就有。即直接即佢係按落去我哋腳板底嘅穴位度啦，咁可能係你按嘅時候呢，咁都要睇返師傅嘅，你同埋或者就睇返你自己嘅，咁你自己就可能按嘅地方冇咁大囉，同埋你按隻腳嘅時候可能都要用多少少力咁樣啦，咁但係佢都係做緊一個其實都係疏通緊即腳板底嘅穴位呀，腳嘅穴位咁樣嘅一個功效嘅。 嗯，如果我想再問得深入少少關於就係呢個一個足部嘅穴位嘅話呢，其實足部穴位同手部嘅穴位係咪做到一樣功能嘅嘢㗎？ 有少少唔同，因为佢嗰个经络上，即系我头先讲过，佢有六条经，六条经喺个脚度啦，咁亦都有啲经络喺手嗰度走啦，咁样，咁所以变咗其实佢哋可能刺激紧嘅嘢系会有少少唔同嘅，系啦，我哋针灸嘅时候都有时会攞手嘅穴位啦，有时会攞脚嘅穴位啦，咁样。 哦，我以为因为大家都系手同脚嘅，可能啲穴位差唔多，咁大家做相同嘅嘢，咁可能都会有同样嘅保健效用啊，吓，呢个就唔系嘅咁样，就脚就会好啲 嘅。系啦，系啦。如果你养生嚟讲，其实通常都会用脚嗰啲穴位多少少嘅。 系咁啊，同埋即系呢个天气，如果你想即系始终都系冬天啊吓，咁可能出入嘅时候咧，就唔好着咁多拖鞋啦。系咪着翻只袜仔都会好啲噶？ 着翻袜仔啦，包个脚眼或者小腿嘅位置啦，系啦。咁啊，尽量即系保暖，系啦。因为下肢嘅保暖，你如果日头都保暖，做得好，成个人都系够暖嘅话咧，其实个抵抗力系会自自然然会提升上去。 哦，咁啊，希望大家喺2024年嘅时候咧，咁啊着重于自己嗰个嘅保健啦。咁啊，叫做成日咧 keep 住呢个保健嘅心态嘅话咧，咁啊唔需要惊嗰啲大病嚟啊。即系最紧要就系你平时做得好，咁啊大病咧就唔会过嚟噶啦吓。好，咁啊朝头早嘅时间啦，咁啊而家都同阿 Tracy 咧住咁多先，咁我哋下次咧又麻烦你同我哋解决其他中医嘅问题噶咯噃。 好嘅，冇问题。 好，唔该晒 Tracy， 拜拜。 好，拜拜。 好啦，时间嚟到早上7:29，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日本航空一架空中巴士客机，昨日傍晚在东京羽田机场着陆的时候，和海上保安厅一架定翼机相撞，引发的大火凌晨被扑灭。事故造成定翼机上五个人死亡，机长受重伤，而日航客机就有14人受伤，没有生命危险。除了发生事故的跑道之外，羽田机场其他跑道已经重开，但是日航和全日空今日仍然有合共大约100个航班取消，主要是内陆航班。日本运输安全委员会正在调查事件，当地传媒报道警方正在循业务过失导致伤亡的方向调查事件。俄罗斯星期二再大规模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和哈尔科夫多地，造成至少五个人死亡，超过100人受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扎卢日内话，俄军当日向乌克兰发射99枚各型导弹，乌方防空火力拦截了其中72枚导弹，亦都拦截了35架攻击型无人机。扎卢日内话，来自俄军的导弹包括10枚匕首高超音速弹道导弹，这10枚导弹已经全数被美国供应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击落。他形容这个是一个纪录，说如果这些导弹击中目标，后果将会是灾难性。美国纽约州罗切斯特市在元旦日凌晨发生车祸，造成两个人死亡，九个人受伤。涉事私家车的35岁男司机亦都在当晚伤重不治。事发当日，现场附近举行的跨年音乐会结束， 大批观众离开，期间一架正系驶离停车场嘅汽车被另一架私家车撞到，由于冲力猛烈，汽车被推前再撞向人群，事件造成被撞汽车上两个乘客死亡，同至少九个途人受伤。涉事汽车之后亦都起火，消防用咗一个钟将火救熄。警方调查显示，涉事汽车上装有多罐汽油，怀疑司机是蓄意撞向人群。警方仍然在调查犯案动机，但是说目前未发现任何证据显示事件和恐怖主义有关。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早晚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77%。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 N 先提翻你，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浪翠园三期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小榄。另外受到爆水管影响，介乎太子道西同埋窝打老道之间嘅交界处部分行车线封闭，车辆唔能够沿太子道西往大角咀方向右转去窝打老道。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同埋红隧九龙入口两边交通都系大致畅顺。东隧去港岛嘅龙尾排到去油丽村，西隧出九龙龙尾去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入口范围较为车多。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九龙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去到沙田马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分清真与假，骗案好多假。要核实对方的身份，咪被骗徒呃啊！有怀疑，等一等想下先，过数次想清楚 check 下先。有怀疑，即打18222。 喂，警方防骗二热线。 二台话你知。 好得人惊，而家啲假冒嘅即时通讯软件网站喺互联网搜寻器嗰度，因为落咗广告而置顶，一个唔小心揿咗入去啊，登入咗就麻烦啦。 系啊，所以我哋要小心睇清楚网址先至好揿入去，又或者将成日会去嘅网站加入书签列，咁就唔使怕去咗假冒网页啦。 你又啱，仲有冇其他招数可以保护我嘅账户啊？讲多啲嚟听下。 见系你讲俾你听啦。首先咧就系定期检查你嘅账户连结咗啲咩装置，如果见到有可疑或者唔再用嘅装置咧，就要登出啦。 收到。啊系，有时听到人讲要打编码咧，其实有咩用噶？ 在账户设定编码和启用双重认证功能，可以在你不好彩被人骑劫了账户的时候，透过编码和验证码去复原账户，拎回账户的控制权。 那看来编码和验证码真的很重要、啊、 当然啦，所以千万不要同人分享啊，如果不是就等同前功尽废的啦。还有记得不要在非官方渠道下载应用程式，和要定期更新应用程式啊。 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天仪波城 二台话你知。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 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Happy New Year 2024，祝福你！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嘉明，在2024年我承诺为屋企人摆更多的时间在他们身上。虽然屋企有三个小朋友，其实应该计埋老公是第四个小朋友，人数比较多，不过我承诺工作忙之余都会给足时间陪你们每一个。你们等着我逐个跟你拍拖啦。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新年 新盼望，人人都咁旺。 39分星期三的早上，今年好易记的，1月1号星期一，1月2号星期二，1月3号星期三，星期三新年快乐，侯家明小姐。 是啊，早晨啊，哦。 咦，是啊，2024年第一次见你啫， 小 白，新年快乐啊 ！Happy New Year， 各位晨光听众都系新年快乐，祝你哋身体健康啦，事事顺心啦，希望2024年咧系你丰盛嘅一年嚟嘅。 好啊， 嗱，讲下今日咧，讲下啲新年愿望啦，我都要问下啲仔女啦，佢哋有冇仔啦，我一个大仔就我老公啦。 有噶，头先咪讲咗个 trailer 已经讲咗， 就系、是、我老公啦。 多咗个大仔就系我老公啦。 问下佢哋，喂，你哋今年有啲咩新年愿望啊？咁有一个咧就话，我希望。2024年不要再病、 哦、 我都希望他是的，我都希望我自己都是的、嗯、大家都是的， 听众朋友都好啊，就是说不要再病，因为过去那年呢，大家不觉不觉呢，身边都很多人、有那些即是上呼吸道感染或者 是,、嗯、即是重感冒啦、嗯、我不懂分是什么，总之病极都不好啦、 就是、总之是手尾长的东西啦、啊、希望今年全部没晒走晒走晒走晒走晒、嗯嗯、最近都是保持自己身心健康之余，真的要看看天气情况，因为近排的天气都真的转得很犀利，有时又好热，有时又好似好冻咁样样。 好古惑噶呢排啲天气。 系啊，所以我自己的把声都麻麻地下今朝早。不过咧，今日先讲下先，今日系大致多云啦，初时局部地区系能见度比较低啫。不过就唔好俾佢呃到，唔系咁冻嘅啫。最高气温咧，大概都有22度嘅。咁同埋讲开天气咧，我觉得天文台咧。要赞一赞佢 点啊！ 近排咧，由12月中去到而家咧，都系比较令人开心嘅一啲活动啊， 嗯、 一啲嘅campaign 啊咁样样。譬如话上一排啦，12月中嘅时候就系讲一个帮啲热带气旋改名嘅活动啦， 哦系、哦， 那个嘅改名字征集嘅活动啦、哦，其实都已经好搞笑嘅，包括咗咧佢系就系20个嘅投选出嚟最高票数嘅名咧、哦，就会成为咗系具有香港特色嘅热带气旋新嘅名字啦。 系 咁，我唔记得咗喺节目当中都提过一啲都几有呼声高嘅名字， 珍珠奶茶 包括咗奶茶啦， 有冇鱼蛋啊？烧卖 暂时未有、啊， 哎呀， 但小朋友可能最近会有肉桂啦，我谂起嗰只狗啦，又或者 肉桂好冬天啊， 系 即系个感觉，可能佢咁啱得咁巧，冬天有少少即系十月十一月打风嘅时候， 系咯， 嗰、就、啲、是、风扇叫肉桂咁样， 系又或者系啲花嘅名比较多啦，甚至乎系啲茶嘅名都系，譬如香片又有啦，风信纸又有啦。有啲系诗意多啲嘅，相思啊，雀鸟嘅名字又有啊，咁样咁都唔知道究竟到时系会边20个名咧脱颖而出嘅、 嗯。 不过除咗呢一个比赛之外咧，仲有另一个天文台举办嘅比赛，都值得一提噶。呢、這个咧系天文台举办咗系叫做纪录颁奖典礼2023。 哦， 系啦，回顾翻究竟上年佢叫做括弧。 我最唔提唔得纪录大奖嘅最后三强系啲咩嘢呢？ 哦，嗰、那个五百零一遇嗰个一定系入咗三甲啦。 系咯，因为都真系犀利嘅。 仲有系咪有十号风球啊？ 有十号风球啦，唔止一个添啦，仲要系，其实今年咧都真系几多风啊！即系上年睇翻个纪录嚟讲吓，原来咧2023年有五次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啦，包括七月份嘅时候有泰利啦，嗰次系八号嘅啫，十月嘅时候就有小犬就去到九号啦，去到九月初嘅时候咧就因为苏啦就系第一次有十号风球啦， 我记得小犬啊，小犬嗰阵时， 小犬都记得啊， 小犬都唔少喎， 系咯，因为应该系狗仔汪汪行嘅啫， 跟住啲人仲取笑就话，系啊，今次香港人咬亲啊咁样， 系啊，即系改名嘅。 我记得当时即系如果要回忆翻上年小圈嘅时候，诶、哎、都好似唔会中嘅，跟住唔知点解无情情咁样。 就咬你一啖， 亂咁走嘛！嗰只狗仔 係咁啊，之後係啦，因為自從2018年嘅山竹之後咧，第一次再刮十號波就係因為有蘇拉啦，九月初嘅時候，咁所以其實2023年都真係幾多風嘅。另外一個最唔提唔得嘅紀錄大獎咧，就係有幾熱啦。因為最熱嘅紀錄嚟講咧，天文台就話2023可能係香港自從有紀錄以嚟1884年之後咧，第二暖嘅年份之一。因为截到去年底之前咧，平均嘅全年气温咧系摄氏24.5度，比正常高咗成一度咁多嘅。酷热日数咧系有54日，系历嚟最多添噶。 咁热啊，原来上年 系啊，甚至乎夜晚都热，因为佢话咧热夜嘅数目咧都有56日，系历嚟第二位最多噶。 系都几夸张呢个， 系啊，整体嚟讲都真系热。 你谂下依家。即系譬如上年年尾12月31日咧，除夕倒数嘅时候咧，好似天文台个数字都话，呢个除夕夜咧，基本上系近十年以来咧，我唔知近几年以来咧，都几夸张嗰种热度。我记得除夕夜嘅时候，大家唔需要着啲厚褛嘅，即系都系轻便，可能有件风褛仔咁样，或者着件外套仔就可以19876543 21耶！ 我见嗰啲好多片咧，唔同地方香港 countdown 嗰啲，好多女士都系着背心仔添。 系噶，完全系 OK 噶。我见羽绒。都真系出过一日就好似 系啊，我未出动啊， 我都未啊， 完全冇掂过添啊， 冇啊， 真系 我今年啲厚褛一次都未着过 啊，咁真系热啦。嗱，但系另外一个咧就系话第三个嘅咧。最唔提唔得嘅紀錄大獎咧，就係秋季嘅雨量特別多啦。正如就係頭先小白所講嗰啲501遇嘅雨啦，包括咗啲咩咧？提提大家先。九月初嘅時候咧，曾經因為海葵啦，有啲殘餘帶嚟嘅破紀錄暴雨啦，就真係咧1884年有紀錄以嚟咧最高一小時嘅雨量。黑色暴雨警告生效咧係超過16.5小時噶，亦都係歷嚟最長嘅一次啦。相信大家都好記得嚇， 周圍都浸曬。 係啊，最終喺九月份咧，整體嘅總雨量嚟講咧係創歷史新高噶。系去到1067.1微米，十月初就因为小犬啦，有第二场嘅黑雨啦，咁当其时冇咁夸张嘅，但系都创咗十月份最高嘅日雨量纪录嘅，咁所以其实两场暴雨净系计佢两个啫，已经系令到2023年秋季雨量咧破晒纪录，累积系超过1600毫米嘅。 哇！所以呢啲纪录咧就唔系好想有啊吓， 系啊，虽然我哋做人就想要风得风嘅，但都唔好打咁多次风， 都唔好成日都系咁样啦。 网络上边啊，想有热度啫，但系个温度啊，唔好咁热啦。 系啊，上年我觉得即系啱啱过咗个圣诞节咧，咁系我记得嚟讲系有九年，阔别咗九年，系一个即系叫冻嘅圣诞节，系大家系可以着下褛出去诶，欢度呢一个圣诞节嘅。咁啊，你谂下嗱，呢啲我就觉得正常翻嘅，我就比较咁啦。 小白 好过冇咯，唯有咁谂咯。而家 因为你嚟紧可能都会系一早一晚凉啲，但系往后时间。都会有暖翻啲咁，即系根据十天天气嗰度睇翻咁样。 中国嘅历法咧就话做冬唔冻就过年冻啊嘛。今年嘅做冬又似乎冻冻地，咁系咪真系过年初一嘅时候睇花车睇烟花，又会可以着翻啲背心嗰啲凤仙装咧？ 即系其实香港依家真系大家唔使买咁多。叫厚褸 喎， 我有啲朋友咧，譬如近排去南韓啊，或者去日本咧，咁當地而家係凍啦，咁凍之餘就想買啲厚褸翻嚟香港啦，跟住最後咧都係放低咗呢個執念，就係話其實香港冇咁凍嘅，你買翻嚟咧。簡直係寶劍咧，冇用 冇用 之地啊！即係絕對係咁樣啦。咁所以即係收音機旁邊嘅聽眾都真係要留意翻，即係自己嘅穿搭啦。太熱又唔好，太凍啊更加唔好啦。 不過香港都可能習慣咗咧，無論係夏天又好啦，冬天又好啦，咩情況都好咧，都係嗰個温差係室內室外已經比較大。夏天嘅時候咧，又唔可以背心短裙得太多，因為即係你出入冷氣地方都多 嘅。 我啲戴眼鏡嘅人就知啦，喺商場入面一出嚟嘅時候咧， 啲霧氣啊， 成個世界都已經變曬白色，乜都睇唔到。 不過香港咧啲飲食文化咧，都會令到你咧係不分四季嘅。 又係、哦， 任何時候你都有得食羊腩煲啊、打邊爐啊、煲仔飯啊，四季都有得食嘅、嗯。再加上咩呢蛇羹嗰啲铺头都系、嗯，即系嗱，传统嚟讲，你蛇羹嘅食完之后会保暖啦、啊，暖粒粒咁样啦、啊，即系有用冇用我唔知啊，问翻营养师，问翻中医师，但系呢个系传统约定俗成。但佢都系开四季噶， 系 蛇羹铺都系 啊，因为佢都知噶啦。大家夏天嘅时间凉冷气、 啊， 其实都惊大家 你 都惊小心啊，都当你系秋冬季咁样食。 系啊，系啊。 据闻咧，喺香港食嘅蛇羹咧，除咗中环嗰间老店之外咧、嗯，某大银行佢哋嘅私房菜蛇羹都系非常之正嘅。 系、哦、啊、 嗯，我都有幸食过一次。 系啊， 系都好期待有冇时候再有啲高人带 一 带。 系咯，系近呢几年咧先知道。原來即係你傳統中環嗰啲銀行啊、銀行啦、啊、一棟咁，你諗住入面都係啊再金再錢啊，下面俾你提款做翻銀行業務，唔係最頂咯嗰兩層咧， 嗯， 就係我哋食飯 嘅咯，宴客㗎咯。 系咯，我真系唔知啊！呢件事都好梦幻，即系近呢几年，即系自己接触得多咗，或者有少少参与，就知道哦，佢都同我想象中有啲唔同咁样咯，系、嗯、啊。 但咁所以咧，首先讲过咁多唔同嘅气候嘅变化啦，究竟有冇话即系所谓嘅赢家嘅咧？天文台嘅呢一个纪录颁奖典礼2023当中，我最唔提唔得纪录大奖，佢话最终系。冇嘅， 哦， 以上全部都系得奖者嚟嘅，因为咧， 打和嘅， 所有纪录咧都系提下大家，气候变化咧真系日益严重噶，所以咧大家都要有责任出翻一分力去保护地球，先至能够系能节能减排啦，保护到大家嘅身体嘅。 Isn't truth supposed to set you free? Or why do I feel so weighed down by it?If I could show them everything I've seen, open their eyes to all the lies, then would they change their minds like I did? But when I speak, they tell me sit down. But how can I when I've already started running? Oh, this is where we've been, but it's not where we belong. And I may be young, but I know I'm not wrong. So I look about the stars to guide me and throw caution to every warning sign. If knowing what it could be is what drives me, then let me be the first to stand in line. So I make this wish to have something more for us than this. So I make this wish to have something 套全新嘅动画电影《星梦奇缘》啊，听过咧由 Wish 呢一部电影嘅主题作品 This Wish， 佢系 Ariana DeBose。晨光第一线，阿欧。 嘉明听到你把声有少少声沙，点解嘅？系咪因为除夕太开心，玩得太 happy 啊？倒数嘅时候三九八七，太开心啦！ 咁可以细声啲倒数吗？ 都系嘅，太投入啦嘛。 系咁系嘅，今年嘅倒数，大家都真系好想去旧迎新啦。咁啊，过去嗰一年，大家打开报纸都觉得，哎，每样嘢都争啲，楼市啊争啲，股市啊争啲，连票房都争啲啲。不过咧。大家話票房爭啲啫，都好多部電影啦，過千萬票房，更加有一部歷史票房最高嘅電影咧。上一年嘅時候咧，埋單計數咧係最勁嘅，即係全個香港嚟講啊，歷史最勁嘅一個票房啦。咁、哦、當然第一位你一定會聽過《獨舌大狀》，就係即係香港、嗯、哇最顯赫噶啦，即係究竟。前无古人后有冇来者呢，我唔夠膽讲啊。但係佢真係成功殺晒嗰啲乜名乜名，你当年以为嗰啲 endgame 都到到呢啲票房啊，唔係喎。最后呢係黄子华嘅毒舌大状啦，可以独领风骚啊，暂时讲。即係唔係赢一年咁多，係赢晒你过往咁多年喎。咁好明显就係嗰个疫情之后大家啊好想入返戏院嗰种嘅力度啦、嗯、再加上就係、是、即係电影嘅想法啦演员啦等等啦。咁啊一部好嘅电影一定有好多唔同嘅叫做正嘅嘢加埋一齐先会有咁多人入场嘅。同埋有个熱议度啦、嗯、你冇人讲又冇话题㗎嘛。即係旧时我哋入去电影院回想返就係、是你要有个话题性啊、 嗯， 即系个话题性就系你翻去学校同啲 friend 可以倾到偈， 系啊， 吹到水。 唔讲咧就似乎系好似俾人哋排外咁样嘅感觉。 你睇咗未？你未睇？哎，咁讲讲咩听啊？喂，你拧埋一边先啦、 啊， 一又话我哋剧透啊咁样。嗱，一部好嘅电影就系咁啦，即系你当你食饭嘅时候，隔篱台你听到有两三个朋友仔讲紧如此嘅对答咧，呢部电影咧。是必定是一部口耳相传的几好或者几富有话题的电影啦，是不是、 嗯、 话题都很重要的。咁睇返过往嗰一年啦，咁第十位就係呢、這个杨云啦，就是 Anson Low 嘅作品。第九位已经去到呢翁子光导演嘅风再起时，即係阿华仔同阿郭富城同阿伟仔啦。跟住第八位就命案啦，第七位就係发哥啦，别叫我赌神啦。咁、啊、全部呢啲都係过接近过1000万票房嘅咁样啦，咁啊，跟住再数落去咧，就已经系两部关心社会状态嘅电影啦，包括咧就系、是、年少日记啦，同埋白日之下啦，就系、是、关心啲老人长者问题啦，同埋即系少年人情绪支援嘅电影啦。哦、啊，我几 impress， 即系譬如呢个年少日记都去到2000几万票房咯，系、 哦、 啊，咁所以都真系见到大家过去嗰一年，大家聚焦嘅议题就系、是、哦，好多年轻人。嘅情緒支援嘅嘢，咁投影翻喺個電影世界入邊，都係大家關心嘅，裏裏外外都咁，所以我都覺得幾估唔到咯，幾震撼，因為過往一定係一啲。警匪片式嘅喺香港最叫做最劲抽噶嘛， 或者明星大片咯， 系啦。咁当然啦，依家好多时候都系明星大片去挂帅噶啦。老实讲，即系譬如你而家睇股票嗰套戏啦，咁样，因为依家仲上紧，费事帮佢宣传咁多，但系佢都叫开个好头噶啦，好快就已经过咗一个靓嘅票房数字。你始终都系华仔加伟仔咧， 咁 你伟仔系。真系潮伟真系好睇嘅， 系 即系佢眉宇之间释放出嚟嘅演出系正嘅，即系我从来都系喜欢睇梁朝伟一个叫小 fans 啊，即系我当以为咧佢做咗上戏嘅时候咧，佢唔会再拍翻华语片噶啦，我用华语片添，唔好话港产片啦吓。我覺得佢去咗國際舞台，因為人哋嘅配備又真係多啲咧、嗯。你拍到超級英雄電影，起碼替身都有幾個啦、 嗯。 或者人哋拍一部戲，真係有好多人同你轉型個角色噶嘛， 嗯、 即係唔會咁急就章咁樣噶嘛。或者人哋嘅 budget 又會大啲，你可以Tony， 你拍得辛苦啦，我哋休息一陣再拍啦。因為人哋有好多唔同嘅工會去保障翻啲演員，啲、 嗯、 演員可能每一日真係開6个钟头工嘅啫。有2个钟头去化妆，4个钟头都系斋拍。 嗯， 咁但香港唔系噶嘛、 嗯。 就算你而家去到 即係今次呢個金秀字啦，呢部作品呢其實係香港差唔多用咗3亿几嘅，未計後期去製作啦，所以其實個錢都係好多嘅，即係投放喺個製作成本嗰度，但係都同荷里活嘅製作係兩碼子嘅事啊！即係我哋都派出我哋電影行業嘅 fit 馬莊文強導演去打造呢部電影啦，咁但係人哋荷里活係Marvel Universe 喎，系咪先？同你讲紧有好多超级英雄会参与其中嘅，咁所以真系唔同。以为佢去咗拍啊嗰啲飞星国际电影之后唔再翻嚟香港，哦咁唔系。其实一个演员咧，你见佢由可能喺香港扎根啦，跟住飞星国际啦，再本源翻嚟香港拍呢啲叫做你讲真，佳玲案一定系香港人最在乎嘅一个，即系因为曾经上咗。起码十几日报纸头条啦，呢啲咁轰动嘅香港事件系咪先？咁跟住佢拍嘅时候，我觉得啊，好地道，好正喎！睇梁朝伟真系，即系梁朝伟就系你望住佢咧，佢 就够噶啦， 系啊， 佢搞笑又得，靓仔又得，型又得，即系做啲。奸搞啲嘅表情又得， 系啊系啊，佢、啊、动作之间咧已经有对白呢一样嘢，系可以令到好快脆就可以帮到观众咧代入咗个戏嘅。 同埋即系最欣赏佢咧，作为呢一个已经系上实神台位嘅演员级啦、啊，但系佢仍然咧，哪怕只不过系近排啱啱 send 咗出嚟嗰条嘅片，系嗰啲制作花絮， 系啊， 抌垃圾。抌张纸落去个垃圾桶啫、一个咁简单嘅 shot， 佢俾足四五个你都未够满意，抌得唔系几好，俾多个你， 系啊， 咁样、 啊。佢哋有个力求完美嘅呢样嘢，大家都知 道、啊。你谂下，即系如果我哋有阵时都，即系我哋三个都有阵时拍下嘢啊，系咪先？即系小华啊、嘉明都会出去，即系就算做 TV show， 即系做嗰啲，即系你都会觉得啊，导演得唔得？导演得我就得噶啦，咁样。即系好多时候都会讲呢句，佢唔系噶，佢一定系导演得。我 想嚟到个， 我想嚟到个。咁当然你去到某啲坛数，你先有得讲呢个事。 咁即系打灯嘅叔叔就有嚟。 系咧，唔通我哋嗌得嘅时候，导演唔收货，我哋话得咁。 所以朝伟即系朝伟，华仔即系华仔。咁呢部作品入面亦都有好多亮丽嘅新嘅演员啦、有一种即系如果用翻嗰个传承 feel 都有嘅，即系或者我哋赤裸啲话啊，即叫做上一代嘅演员点样将好嘅元素过落去俾一啲新嘅演员。咁我觉得呢个都系共冶一炉嘅，亦都系一部几上乘或者剧本好完整嘅一个作品啦。咁、所以即系你话啊，支持下香港电影业都好啊，等下年嘅票房又好啲吓。早晨，早晨啊！8:11呢个环节咧，继续请嚟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帮我哋分析大市。Kenny 早晨啊！ 系早晨， 早晨啊，同你一齐跟进下港股方面嘅情况啦。咁啊，港股琴日要跌啦，系第一个2024年第一个交易日要跌258点啦。报章系咁形容嘅，五年最差嘅开局，咁亦都系真相嚟嘅。咁啊，琴日跌就好似个财新数据啊争少少啊吓，跟住就再有啲大蓝筹就。 平时都唔跌嗰啲内需，譬如啲啤酒股咁样，一下就跌咗 8.7% 咧，都几多咁样。咁啊，内房亦都争啲啦，即系讲紧系恒指成分股入边咁，所以都叫做一班科企咧，其实都有啲贡献噶啦。但系即系升嗰2-3%，仲跌嘅8%-9% 就大相径庭，咁所以即系此消彼长底下，港股都真系要跌咯。咁 Kenny 交俾你去分析下，究竟琴日跌市嘅原因何在啦？咁有冇机会即系今年港股都系继续窄幅上落都好啊，起码上，定还是都系仲系争啲咧？望紧啲低位沉落去咧？咁交俾你去讲下好嘛？唔该晒。 好咁多開局方面呢，就當然有少少即係失望啦。咁就我諗最主要其實就睇返嗰個入市慾相對嚟講都仍然係比較低一啲嘅。咁就呢個係美股上面嘅話呢，其實就都唔係有太大方向感住。咁所以變咗就令到呢個係即係港股方面呢，其實都係一個即係窄幅牛皮上落啦。咁但係我覺得今年嚟計嘅話呢，就當然有一個好重要因素，就係個息口變化嘅因素啦。因為今年方面呢，就係嗰個美國相信嚟講呢，就係減息都志在必行㗎啦。咁所以變咗就由一個高息嘅環境嘅情況之下呢，就開始慢慢就係呢個轉返去一個比較係有機會呢息口個環境係利好嘅情況之下呢，就對嗰個企業盈利啊，或者對估值上面呢，都唔多唔少有一定嘅幫助嘅。咁我自己覺得就今年個市呢，就相對舊年呢，就應該會好啲。但你話係咪可以好好呢？咁我相信都未必會啊。因為最主要其實我哋除咗面對息口因素之外呢，我哋成日都係講呢個係中美博弈之下呢嗰、那個係影響個現象嘛。咁所以你見到其實真係外資方面呢，係將港股嗰個係估值上面嚟講係劈低咗。咁所以形成咗就好難呢係一個好嘅升勢出現囉。 嗯，咁啊 ，Kenny 又问下你啊，嗱，嚟到咧2024年嘅开局啦，咁啊，散户们都想有啲唔同嘅操作同埋部署，包括喺板块上边咧，揾下睇下有冇啲上年咧就冇乜点升嘅，今年有机会追一追个落后啦，咁啊，定还是系上年咧就已经升得好好，今年咧可以继往开来啦。嗱，讲紧有啲板块，譬如嗱，我哋琴日讲嘅叫做豪赌股啦嘅板块啦，琴日都系即系叫支撑大市，亦都系即系叫升得几亮丽一个板块啦。嗱，又调翻转头，上年2023年啦，其实由年头升到年尾，可以讲系啲电能车行得几好。咁但系琴日开局咧，电能车就争啲，但系即系我哋睇股票市场，唔系睇一日半日嘅，睇成个大未来大方向嘅电能车股又可唔可以提高一线？定还是系过往嗰2-3年都冇乜喐嘅资源类股份又可以悄悄起革命咧？咁啊，交俾你去讲好嘛？唔该 ，Kenny。 嗱，電動車就當然都係一個主題，係好重要主題啦。我哋成日都喺節目講啦，其實就電動車方面咧，就喺中國汽車工業上面一個革命啦。咁亦都係咧，就係見到好多一個係即係一啲品牌啦，即係呢啲係內地方面咧著名嘅電動車品牌方面咧，除咗內地銷售得好之外嘅話，出口都唔錯噶。咁所以變咗其實就呢個係中國汽車工業上面嘅話咧，一個好重要嘅一個突破嘅缺口嚟嘅。咁所以呢個大嘅環境之下嘅話咧，咁其實呢個範疇都係一個主題。咁但係當然一個問題就在於啦，就係係咪間間公司都好咧？咁其實就呢個就未必係啦，因為最主要其實你睇到其實嗰個係即係內地方面咧，嗰啲電動車廠咧，其實都分別有幾大嘅，即係包括就係一啲係即係嗰個產量方面咧，能夠突破到一啲係即係關鍵位啦，譬如好似理想咁樣，佢哋都公布咗上個月嗰個係產銷量方面去到50,000輛啦。咁但係有一啲仍然都企住喺10,000啊咁樣咁嘅水平嘅。咁所以你睇到其實佢哋係會有參差同埋會係有太弱流強嘅出現咯。咁另外頭先你提到資源類股份方面咧，咁理論上咧個息口向下啦，同埋嗰個係即係如果經濟方面咧就持續性有個復甦嘅，咁對資源嘅需求都係會增加嘅。咁呢個係可能對嗰啲資源股份方面咧都唔多唔少會係有啲幫助喺度。咁另一個主題最重要就係話咧息口因素啦。咁如果當息口減嘅時間嘅話咧，一啲係相對嚟講高息嘅股份啦，公用類股份方面咧，就其實會比較係估值上有提升嘅。事實上咧，近排嘅港股咧，雖然都係指數麻麻地啊，咁我哋上一次都提過啦，上兩禮拜提過。咁你留意翻嗰啲係公用類股份啊， 或者啲 list 啊，其实股价升势又唔错噶。 嗯，真系见到图表形态都好翻好多啦，即系公用类嘅股份，好似 Kenny 咁样讲啊，对于呢一点我非常之认同嘅。咁啊，过往即系大家都冇乜人提嘅公用类股份咧，再次成为大家即系做节目嘅一啲多啲焦点啦，都多啲散户去问下啦，去谈及一下啦。嗱 ，Kenny， 你头先讲到咧，利息方面啦，息口方面啦，咁最重要就系、是、香港从来嘅传统两个引擎就系咧，金融业同埋。楼市啦，咁样咁啊，上年楼市都真系争啲啊吓，咁啊睇翻咧最新嘅统计显示咧，本港去年十二月嘅现价楼嘅按揭宗数咧系3496宗啊，按月咧都下跌咗27.4%啊，哇，都跌几多，连续跌咗六个月啊，咁啊按揭方面跌就大家好反映到大家对个楼市都依然系观望啦，以至系入市欲都系不太高啦，咁今年啊。即系当然都想 Kenny 去讲下啊，你点观察个楼市咧？有冇机会疲极太耐咧？或者喺个刚需方面会唔会有机会多翻啲咧？咁啊，都交俾你去讲下好唔好啊？唔该 ，Kenny。 好。嗱，咁楼市方面咧，就当然旧年一个好大嘅即系因素就系个息口啦。咁你试想一下，而家 high 波都仲讲紧五厘几噶嘛？咁你远远系高于咧嗰个系租金嘅回报嘅。咁所以变咗就令到楼市嗰个系价值跌嘅话咧，咁都系其中一个系有科学根据嘅嘢啦。咁第二就当然系嗰个系供需关系啦。咁你睇到其实就譬如之前咁都有政府都公布啦，有十几万嘅家庭咧就系移民咗啦。咁呢、这个都会对嗰个系房地产嘅供需关系造成影响噶嘛。咁第三咧就当然系嗰、那个面粉嘅价钱啦。咁如果当你嘅面粉价钱系下跌嘅时间嘅话咧，理论上个面包价钱都会跌噶嘛。咁你好明显而家见到即系旧年拍嘅地方面咧，其实嗰个价钱相较之前高峰期咧都相差几远下咯。咁如果呢个系一个新趋势嘅时间嘅话咧，咁你自然个面包价钱都相对嚟讲系要系下调喺度咯。咁至於你話嗰個剛性需求啦，咁頭先我哋講就有啲家庭移民咗，不過與此同時咧，亦都睇到有啲係專才啊、高才啊等等嘅其實都話政府批咗都有七萬幾百萬啊嘛，咁理論上咧，佢哋遲早都會對嗰個房屋需求都會有造成一個幫助喺度嘅，咁所以變咗就要睇下依一班新加入嚟香港嘅人士咧。会唔会系有一个置业嘅需求喺度啦？ 咁啊，睇下今年可唔可以即系楼市好翻啲啦？咁啊，香港人又会笑逐颜开多一啲啊，同埋即系减息嗰度几时会进行啦？即系供楼人士其实都系百上加斤噶，其实过往一年 一定本贵咗好多噶，因为 系啊，你仲要有管理费咧，依家啲管理费都成两三千蚊噶嘛，即系如果你住啲新派嗰啲屋苑咁样，咁所以哇，即系每样都系。钱咁，但系即系可能人工又唔加，所有嘢都加，系啊。琴日美式快餐店都加一两蚊咁样，咁所以都希望就经济好啲啦。咁啊，大家都会顶得顺之余，仲可以即系叫做无论股市楼市都可以金股楼啊，都齐名咁就散户股民都系开心。好，今日早上多谢 Kenny 帮我哋分析咁多啦，下个礼拜再同你倾偈， okay, 多谢晒，拜 拜。 这么一刻被抢走一切希望，沮丧极难起床，你就来赠我一颗糖。又有这么一刻，前路纵使黑暗要独往，但你闪闪发光，让夜行亦变得不怯慌。得我一人上殿堂大馆免疫没光芒，并没说谎，此际要是不错，其实我讨你光。从来未拥有幸福，真正幸福曾经失意都麻木，但我不生的不满足，被你丧礼后顿成好结果，给你幸福，所以幸福如今的我信十足， 其实那一些我能供给得到，你只想每天慢慢地伴我到终老，不再虚无。我未来最紧要任务指头是待你好，自己可以幸福，余生不再只残果，预计中郁郁的结束，自你的家一半成新结果。 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 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明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好，同嘉明讲音讲食先。 好啊。 咁唔知你琴日你系冇喺抢嗰个炸十蚊九旧。我头先打开报章同埋睇网络新闻都话喂掀起乱象。 系咪啊。 个乱象就系等半个钟头呢，即系各区都分店啊都出人龙啦，抢餐啦，等半个钟头都未食到嗰啲点甜酸酱嘅鸡。咁所以有阵时都觉得是几棘嘅，即係你諗下你浪费你人生嘅半个钟头去等呢十蚊九件嘅鸡，不如你用嗰半个钟头好好去学习一啲新嘅技能，你得到嘅嘢会更多，或者攞嗰半个钟头嚟短碎片刻啊。 係囉都好啊，大家即係过年嘅时候都可能玩得比较多。 係啊，咁呢啲优惠陆续有嘅，帮大家睇下，即係佢哋即係嚟緊都有啲可能有啲雞翼餐嗰啲啊，廿蚊雞包杯汽水嗰啲咁樣，即係唔知到時會唔會又掀起一個搶救嘅熱潮啦？咁啊，即係都係嗰句啊，我哋貼地啲又講下，離地啲又講下啦。咁啊，講完十蚊九件雞，講下啲自助餐啊，名牌酒店自助餐，喂，都有少少減價喎，同埋都推出呢個都幾有趣喎，叫做咧廣東風味自助午餐啊！ 食咩嘅？食燒味噶。 首先佢係一间老牌同埋名牌酒店，喺金钟区㗎呢间酒店。 哦。 係啦。咁呢佢话呢个限定 ,2024 限定嘅广东风味自助午餐。有烧味食啦。 真係有啊。 有花胶汤飲啦。 哇。 椒盐大虾啦。 係。 蒸虾饺啦。同埋呢个 XO 酱嘅肠粉。咁真係得。咁但係佢个价又撳返低啲嘅，大概返270几蚊到啦。 去到呢啲老牌酒店喎，金鐘喎。 咁你会点睇呢？其实广东风味自助午餐真係 work。 叉烧究竟可以食得几多嚿呢？ 俾外国人可能 OK 㗎。即 即係外國人，即係有啲外國旅客、或者有啲即係可能東北省嘅旅客，咁始終點心都係廣東嘢嚟㗎嘛，即係可能人哋即係省外嘅朋友仔佢嚟到，哇！即係可以食下你蝦餃或者食下你呢個 XO 醬腸粉正喎，咁我覺得毋庸置疑嘅，但對。我同你就个吸引力好似都争少少啊，系嘛？ 我哋本身接触嘅机会比较多啦，同埋知道自己对于呢一类型菜式嗰个胃口有几大。自助餐就要睇人哋嗰个款式够多，然之后先至可以样样试啲嗰个嘅开心啊嘛。但系当你集中地烧鹅濑粉，你可以食到几多碗呢 好啦，咁啊，嗱呢个唔啱啊，嘉明胃口，我哋转一转， 又得 行过少少，行翻去金钟同埋。中环夹住嗰条斜路，嗰一间嘅酒店，嗱，嗰呢间酒店咧就夜晚黑咧就半自助晚餐买一送一和到，咁啊任食生蚝啦，同埋呢个长脚蟹脚啦咁样，嗱蟹脚你又麻麻地啦，咁佢个 main course 嗰度咧都有焗龙虾嘅咁样，咁呢个买一送一又好似。妥帖啲，同埋红白酒都 free flow 喎，咁大概都系500多元一位咯。 哦， 咦，好似 好似像样啲、 对于外国人嚟讲咧，呢啲又唔像样噶，即系我加拿大人，我波士顿人，系咪先？大把龙虾食啊 ，main course 食龙虾，我要食下 char siu 咁样，系咪先？咁但系对于我哋。本地人消費啦，即係香港人消費，可能呢啲你一聽到哇紅白酒 free flow， 跟住再加任食生蠔加蟹腳，跟住個 main course 有龍蝦500多元，抵喎、 啊，即係行一嘅聖誕大餐就可以咁樣食法啦。 係啊，因為都嚟緊，即係大家都 plan 緊，即係二月頭到都差唔多過農曆年啦。咁、農曆年之前，我哋即係傳統有好多做生意嘅朋友都會宴客啦，或者都會感謝翻過去一年叫做帮过你嘅人啊，或者同你共事过嘅人啊，或者有啲好嘅客户，你又想大家啊，下年我哋都继往开来，继续有生意往来，我哋食个饭，有阵时唔好成日倾生意，我哋倾下啲闲偈啦，食下啲其实自助餐嘅，唔使成日倾偈啊，你啱倾就倾，唔啱倾就出去攞嘢食，可以快速转换话题，跟住有讲下，我出去攞啲生蚝咧几好，帮你攞多只啊，咁样，即 系 有好多唔同呢啲嘢可以讲下咯， 都 开 心。有多个机会 系啊，咁所以大家又可以上网揾多啲唔同嘅资讯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日本航空一架空中巴士客机，琴日傍晚在东京羽田机场着陆的时候，同海上保安厅一架定翼机相撞，引发的大火凌晨被扑灭。事故造成定翼机上五个人死亡，机长受重伤，而日航客机就有14人受伤，没有生命危险。除了发生事故的跑道之外，羽田机场其他跑道已经重开，但是日航和全日空今日仍然有合共大约100个航班取消，主要是内陆航班。日本运输安全委员会正是调查事件，当地传媒报道警方正是循业务过失导致伤亡的方向调查事件。以巴衝突持續，加沙衛生部門說，以色列軍方在過去24個鐘對加沙的襲擊造成至少207人死亡、338人受傷，令到新一輪衝突爆發以來，死於以軍行動的人數增加到超過22000人，超過57000人受傷。以軍就說，過去幾日控制了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加沙女指揮官住所的基礎設施，並且打死幾十個武裝人員，發現隧道樹井，並且摧毀遠程火箭彈發射器等。以軍同日亦都在約旦河西岸城市蓋勒吉利耶和巴勒斯坦人發生衝突，造成至少四個巴勒斯坦人死亡。另一方面，以軍連夜襲擊敘利亞軍方的設施，回應敘利亞在元旦日向以色列發射導彈。以軍戰機亦都襲擊黎巴嫩真主黨在黎巴嫩南部地區的基礎設施。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商船在厄立特里亚红海港口城市阿萨布尔东33海里的曼德海峡附近发生三次爆炸，爆炸原因仍然在调查，而涉事商船船长报告说船身没有受损。获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加强对红海商船的攻击力度，以抗议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受袭击事件影响，几间航运公司已经暂停红海航线，转移绕行非洲进行更远的航线。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15， 日元 141.89， 瑞士法郎 0.849， 加元 1.332， 人民币 7.146， 英镑对美元 1.264， 欧元对美元 1.095， 澳元对美元 0.67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2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61.15 美元，卖出2061.6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早晚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兆安苑也，就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嘅交通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兆安苑。咁另外，荃灣嘅象鼻山路去城門隧道方向，近住城隧行政大樓嘅交通意外咧已經清理好。咁而家象鼻山路去城隧方向交通就回復正常。咁而家咁多條隧道啦，就獅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咧就比較車多，獅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龍，龍尾瑞豐花園。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就车多少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就接近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车多，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喺果栏。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哈罗国际学校一段行车缓慢啦。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另外啦，屯門公路去翻元朗方向啦，頭先講咗啦，個壞車就已經拖走咗。另外，屯門嘅龍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一段擠塞，車龍排到去高爾夫球中心。咁另外一段嘅龍門路啦，都係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一段都係擠塞，龍尾排到去湖山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博愛醫院一段咧，由於車多啦，龍尾排到去朗天路，咁所以影響到而家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慢車，龍尾就喺榕園路對出。大埔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瀝源村車多，龍尾喺馬場。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Happy New Year 2024，祝福你。 我是音乐情人郑子诚啊，新年快乐啊，新一年新开始。不过有一样嘢我系唔会变嘅，就系、是、我为屋企人准备嘅惊喜啦！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新年新盼望，人人都咁旺！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 由杨幂饰演嘅女主角萧燕，上海同山医院急诊科主治医生，医术精湛，外表美丽，个性强势凌厉，原来系同上一段悲哀嘅感情有关。面对内心柔软嘅男主角白雪医生，萧燕嘅心会唔会被融化呢？ 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星期一至五晚9:30， 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 港台电视三十日。 Pop, pop, pop, pop, pop, 香港电台 Pop Up Live。 六大频道两大组，配备精装流动广播车，全城限时，各区快闪，直播同乐。 究竟会有边个？几时去边度？ 目前情报，普通话台优秀帮学生 DJ 正在秘密练兵，时刻准备着，到时抱起你，拍起啦！ 留意香港电台各大频道，随时会有消息 pop up 到。 快闪直播去云港九兼新界，就是我哋 香港电台 pop up live。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好啦，今日我哋嘅我都做得到个命题咧，就系叫做学习独家家庭食谱。 哦， 即系咧，意思即系咩咧？我哋屋企咧，每一个人都会有可能妈妈或者爸爸 啲珍传、啊， 冇错啦，嗰啲珍传嘅食谱、哦，又或者系你自己由细到大咧，即系食到舐舐嚟，阿爸阿妈最中意嘅。但系你原来一直都冇学到噶、哦。 哇，我好多啊！ 我都好多，即系譬如好似我妈妈咁，我妈妈其实煮餸都系好好食嘅。 嗯， 咁佢其中有啲佢煮印尼菜尤其出色、 哦。 例如有一只叫做椰汁饭， 系 啦，椰汁饭咁啊。好似叫勒士林麥嘅，如果係印尼文嘅話，咁有啲印尼人就會叫做勒士烏都咁樣嘅。咁啊咁椰汁飯點煮咧？咁其實成日聽佢講咧就好容易啊！你咪喺嗰啲印尼鋪買嗰啲椰漿，咁你就即係好似可能雞飯咁啊，人哋倒雞油，你咪倒椰漿落去咁樣咯。嗯、 真係咁簡單。 咁但係咧，當你真係要倒嘅時候，你就好多嘢猶豫啦。咁我個到底我係全椰漿啊？我加水啊？定係中間再落啊？定係後期先再補啊，加啲跟住另外嗰啲又再要點唔知點撈咧，其實都有好多嘅技巧嘅、 嗯。 我坦白講啊，因為我又唔係話好煮印尼餸嘅關係咧，我淨係聽佢講話好易煮，但係我真係冇學過、啊。 咁、嗯、係時候啦。 咁我覺得咧，如果你話要煮呢啲咁獨步嘅家庭菜嘅話咧、 嗯， 應該由最簡單嘅呢一款印尼嘅辣椒烏冬嗰度開始嘅。 都係。 係啦，咁佢仲有咧。有譬如食親先啲椰汁飯啦，咁通常有好多唔同嘅配菜噶嘛，咁、 嗯、 我媽媽都會整嗰啲，譬如佢會整 rundown 就係巴東牛肉， 好正喎，係啊， 佢整嘅巴東牛肉呢、這個都可以講多一兩句，因為咧我喺印尼食嘅巴東牛肉咧，真係硬過鬼，咬金幣咁樣，好硬嘅，但係當地人咧。就係、是、覺得咁樣先至係正宗嘅巴東牛肉，咁、 嗯、 但係我又食唔慣啦，因為真係你棚牙都想保住佢到老㗎。咁於是乎咧，我媽媽煮嗰個嘅巴東牛肉咧，佢真係炆到好似我哋平時喺街食嗰啲好腍嘅牛腩嘅感覺嘅。咁、嗯、但係個味道咧就係、是、巴東牛肉嗰個味道嚟嘅。咁我其實我都非常之欣賞嘅。咁仲有啲譬如係巴里蛋啦，巴里蛋其實個做法。佢又係話到好容易咧，你咪將只雞蛋烚咗佢之後切一半， 哦、 然後咧又加呢樣加嗰樣，跟住炸咁樣，即係呢個雞蛋去炸，跟住上面咧就再整啲茄漿，整啲番茄撈埋一齊，再淋上去，佢都係講到好容易但係咧你牽涉到一炸嘅話，其實個工序都煩啦。 係咯，每一下都係。技巧 係啦，每一下都係技巧嚟噶。 巴厘蛋我都未聽過。 佢。个名叫巴厘蛋，我唔知系咪可能真系巴厘岛， 可能真系噶，我唔够胆，即系挑战， 阿 Auntie 个权威，因为佢真系好有功架，我听都听得。 佢系煮好，佢煮好多印尼菜嘅，同埋细个嘅时候，就算煲啲中式汤咧，佢都好俾心嘅煮呢、這个，譬如系今朝有讲过呢、這个鸡脚汤啦，同埋呢个猪肚汤。猪肚汤都系佢每一次咧整嘅时候，我都觉得真系好好 拿手嘅， 冇错嚟嘅，点样 好多功夫系啊！我每次都谂到洗猪肚咧，我就放弃咗，我唔 出街食啦咁样。 系啊系啊系啊！ 嘉明妈咧都系非常之厉害嘅厨神。咁虽然佢系四川人啦，佢系重庆人啦，但系佢就唔中意煮辣嘢。 哦，竟然 系竟然唔中意煮辣嘢嘅。但系我哋由细到大咧，每逢过年嘅时候咧，就会必食两样嘢。一样咧就系糯米圆子，你当系一啲中式嘅饭团咁先算啦。咁但系出边嗰层嘅饭咧就系糯米饭嚟嘅，入边就系你当系肉饼。但是有少少馬蹄果一種啦，是鬆軟的、哦、是每一粒不會黏在一起的，這個是其一。第二呢就是一種叫做粉蒸肉的東西，話說很多年前都曾經試過蒸一烹回來給陸 Sir 吃過的、 哦、 這件事呢是很豐富的，因為它裡面那些東西我是完全講不出有什麼，我只是吃得出有肉啦，但是肥豬肉來的，有芋頭，但是超級腍的，再加很多些不知道什麼粉啊樣呢，就整到它一烹咁样，你系可以就咁不离食咧，系好暖胃嘅。 哦，所以咧，我真未食过。 嘉明今年嘅新年愿望咧有三个。第一个咧就系我要饮多啲水，因为真心我饮得唔够水嘅。第二个咧就系我好希望可以今年咧控制下喺啲女面前嘅情绪，会努力嘅。 我冇从来冇见过你失去情绪嘅时候噶。 因为三万五千系你去我嘛。咁但系第三个咧就系我希望可以为家人起码每星期煮一次饭。 哇！呢、這个挑战好大啊！呢、這个挑战好大啊！ 真系由完全唔入厨房，到每礼拜煮一次、啊。 喂，好期待喎、啊！呢、這个 真的 我真系唔知系咪得噶，但系我会试。 你试咗头先嗰个粉蒸肉、啊， 我觉得我可以试糯米原子先。 糯米原子先 成功咗，有翻少少成功感啦。咁我再挑战第二啲、嗯，我希望年底可以试到粉蒸肉。 哇！ 得嘅话带翻嚟， 嗰、那个应该系好高阶嘅煮烹调技巧，我认为 好高阶。 咁大家拭目以待啦。对于你哋嘅烹调嘅话，咁啊，都系啊，今日嘅大命题咧，都系叫大家可以学习下屋企人一个家传嘅叫做小炒啦， 食谱啊， 或者食谱啦，咁啊，即系怀缅一下又好，即系同屋企人一齐共享一下又好，咁样，即系细个阿爸阿妈煮俾你食，有冇机会今日就买餸翻翻爹哋妈咪屋企啊？我试下煮呢个俾你食啊，不过。即系你知啲长者同埋老人家成日话，诶唔使啊，坐低啊，你边度识啊？跟住最后都系阿爸阿妈住啊，通常啦。 但 系搞乱个厨房，冇搞乱个厨房，其实个厨房本身都好乱噶嘛。 系啊，但系哪怕系佢哋自己话要自己亲自出马都好，你喺身边真系用心地去学一下，到下一次真系你 surprise 佢，你惊喜佢，俾一个你自己整嘅版本俾佢，都可以好开心啦。 冇错冇错，咁啊，大家都可以试试谂谂佢啊。 够钟上堂啦！ 嚟嚟嚟，各位爹哋妈咪准备好未啊？ 家长考牌学堂 嚟到全新一年咧，我哋嚟到呢一个家长考牌学堂嘅环节，有一位新嘅嘉宾，佢系香港成人专注力协会创办人霍彩玲女士。Hello Amanda， Hello 你好啊，嘉明你好啊， 早晨啊，我都知道你系晨光嘅粉丝嚟噶， 系啊，好开心，终于可以上到嚟啦，听啊听得多啦， 多谢你啊。嗱，讲开听都听得多咧，我哋都成日听到呢个 ADHD 嘅 term 啦、嗯，但系通常都系啲小朋友嘅界别多啲，我哋近年都想啊，小朋友会唔会有过度活跃症啊咁？但系咧，我有个好奇嘅问题， 系 呢一班有 ADHD 嘅小朋友，佢哋都会成长噶，佢哋都会大个变成成人噶。 系啊， 去到成人嘅时候，呢、這个专注力嘅影响又会点样嘅咧？ 哇，呢、這个专注力嘅影响咧，讲真的就大啦。咁当然有少少嘅资讯可以等大家了解啦。第一件事咧，大家都有个误解，就觉得细路仔大个咗之后会冇噶嘛？ 系咪会自然消失嘅咧？ 系啦，好多人都咁觉得嘅，甚至乎我哋有啲即系求助者啦，即系已经系大学生啦，学校里面曾经想找咧佢哋学校的医生，不如做 referral 找专科啦。跟住个医生就话啦：啊，你读到大学，你都大个啦，你都冇 ADHD 噶啦。我系真系无理佢嘅， 即系你上到大学，你个人应该冇嘢 啦。佢系咁样讲嘅，咁但系咧，根据研究咧，外国好多 research 都讲咧，其实有 65% 嘅人咧，细路仔嘅 ADHD 嘅 symptoms 系会带到去成人嘅。咁、包括我自己咧，我三十几岁先发现我自己系 ADHD 嘅，咁所以嗰个问题系唔会冇咗噶。 嗱，不如由你自己开始讲啦，好嘛？你当年点解三十几岁嘅时候会留意到？咦，我需唔需要去攞翻一个诊断咧？ 其实咁样嘅，只会有几个字曳啦。 唔专心咯， 坐唔定， 发白又冇咯，系呢啲嘅部分咧，走嚟走去啦。咁呢啲基本上咧都系啲标签嚟噶啦，对于我嚟讲。咁但系当然自己唔会觉得有问题嘅，但系反而出咗嚟做嘢之后咧，因为工作咯，第一份工作系非常多文件要填嘅，同埋要好精准嘅，咁就出事啦。咁呢啲部分就会觉得啊，点解硬系自己做唔到？系咪能力有问题咯？咁当然，原来一路以嚟嘅自信心啦、自卑啦，原来都会有嘅，因为啊啲头先讲过嘅标签啦，会令到你觉得好似好多嘢做得唔好够顺嘅。咁、但系咧，几时爆发咧，就衍生到原来我有抑郁症嘅。咁嗰时唔知嘅。咁同埋有一个好大嘅契机系咩咧？就系搭火车嗰阵，原来得闲望下啲片系几好嘅。咁、就望到条宣传片咧，就啲职安健嗰啲嘢嚟噶。 原来系咁。 系啦，因为咁样，咁啊见到，咦？你系咪成日唔记得嘢啊？系咪成日唔见嘢啊？冇乜记性？喂，系我系 中晒， 系啦，中晒。咁我就知呢个世界上有一个 terms 叫 ADHD 啦，即系专注力失调及过度活跃症啦，或者而家成日都讲专注力不足咁样啦。咁、我先至上网做 research， 跟住发现，咦，系我咁、啊。咁、然之后咧，就再真系揾医生治疗等等，就发现咗呢件事。但系同一时间，原来我有抑郁症咯。因为医生话啦、我同佢讲嘢嗰阵，两行眼泪系唔知点解自己流落嚟嘅。咁原来咧，喺外国里边有研究啦 ，ADHD 之外咧，好多时候有情绪共病、抑郁啊、焦虑啊呢啲部分都系 friend 嚟嘅。咁、我嗰时候中咗啦，咁变咗我就啊，原来一路都冇解决到，只不过好彩我拣嘅工作或者细个就即系你知嗰阵时嘅年代跑跑跳跳啊、打下波啊，咩都得噶嘛。咁、可能嗰阵时就问题相对冇咁明显，但一出到嚟坐定定做嘢啦。就出晒嚟啦！呢啲 symptoms， 咁我哋都会可以想象得到啦。如果本身专注力真系有不足嘅话，我哋小朋友嘅留意就可能会唔会特别所谓嘅曳啊，特别所谓嘅坐唔定啊咁样。但去到成年人嘅时候咧，个诊断去到个治疗，同小朋友嘅有啲咩大不同噶？ 我谂其实咧，个基础上边咧系冇分别嘅。因为相对嘅，因为佢呢一个系一个大脑嘅即系神经发展嘅障碍啦。咁变咗咧，都系讲紧我哋有三大个重点出现咗问题，细路仔同大人都一样噶啦，专注力出现咗挑战啦， 系 统筹或者啲执行能力有啲挑战啦，咁同埋咧情绪嘅管理啦，冲动嘅行为，咁所以细路仔大家容易啲去了解，同埋点解成日啲老师会捉咗佢去啦，走嚟走去啦，打人啦，就系冲动嘅行为。咁但系呢个系细路仔喺呢一个校园里边，好似老师容易 spot 啲系咪？但系大人会系啲咩咧？就难捉啲啦，所以会难处理啲嘅。咁啊，讲紧冲动嘅先啦，譬如我哋有啲求助者系咩嘢啦？咁佢哋啊，譬如太太会走嚟揾我哋咯，个原因系咩咧？我老公咧碌爆晒所有卡。冲动消费原来都是一个部分嚟噶噃，啊，唔好谂住唔关事啦。咁或者喺疫情期间都有个太太咧，就即系真系求助啦。佢系点样啦？个老公比较新鲜 diagnose ADHD 啦，原先嘅工作好 OK 嘅，佢系做健身教练嘅，收入都唔错啦。咁同埋都系比较舒服嘅工作，系咪？咁但系因为疫情，佢就要困咗喺屋企， 因为冇得开 gym。 系啦，咁佢嘅冲动开始出现啦，就打佢啦，去到后期系拎刀。系啦，佢想襲擊佢。咁其實外國有好多 research 啦，係有呢啲咁嘅情況，包括可能一啲嘅藥物上癮啦，譬如揸醉駕啦，咁甚至乎啲危險性行為咧，呢啲都關事。咁所以咧，我都曾經試過收過個年青嘅男士咧，講緊二卅歲啦。咁我都好好奇啊，點解你揾我哋求助咧？咁就係佢嘅性衝動啦，就係影響到佢女朋友，從而同佢分手嘅。咁所以呢啲係好少會同你講，唔會有老師捉你。去系咪？咁但系呢啲问题啦，日常生活里边都经常出现嘅，或者好简单，好简单，唔好话佢哋咁大啦。大家可能投诉你个男朋友成日唔记得你嘅生日啊，嗰啲嘢啦，系咪？ 今年几年？ 系啦，咁但系佢啲都冇记性咧，系好正常嘅。咁变咗，譬如就算我啦，我系做阿太太啦，咁嗰阵时我未 diagnose 嗰阵咧，我老公都好嬲，我成日唔记得熄嗰啲电掣啊。咁呢啲咪会有少少日常嘅，即系闹交呢啲部分总有嘅。咁但系后期知道咧，我系真心唔记得嘅。我琴日嘅世界同今日嘅世界，我今日系全新嘅一日嚟嘅，真系唔记得嘅。咁原来系嗰个 symptoms 咯。咁了解咗之后，个家庭关系都会好啲嘅。 哇！我相信咧，听住收音机嘅咁多位听众朋友，即刻好 check 咦，我有冇呢啲问题咧？我嘅另一半原来系咪有得解释嘅咧？咁哇，真系唔得！我哋捉住 Amanda， 逢星期三会喺我哋晨光第一线出现。Thank you，Thank you。 说的偏很少，沉默太多，难道你分不到心太无聊，一个人等到满了，我只期望多些关心。 阿欧、小白、 嘉明、 船仔、Vicky、 晨光第一线。 在香港有一条街道，花名叫做铁闸街，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它在哪里？想知道的话，白元浩转头告诉你。 痛みを知る光。 闸街其实就是来自一条叫做麦加力歌街。麦加力歌街就是因为以前邻近麦加力船厂而命名的。它原本是一条私家街道，由政府的文件推断它早在1899年的时间已经在这里了。湾仔一条麦加力歌街正正就见证了市区发展的变迁。以前湾仔春园别墅即是而家春园街附近有不少的船澳和码头。麦加力歌街以前更加一条私家街道，又叫做铁闸街。原因就是因为附近春园街在香港开埠早期的时间是高尚住宅区来的。但是在1860年代金融危机当中，令到很多人的洋房人去流空，留低了的是不少拆落来的铁枝铁架，摆到成地都是，所以就会叫做铁闸街了。后来原本一片烂地的铁闸街铺了石屎之后，成为了铁闸新街，更加在2014年配合了利东街的发展，改名成为现在的麦加力歌街。再睇返唔同嘅历史喇，麦加力歌街呢一个名字揾到就係一位前苏格兰籍行政会议官员，佢嘅名字真係叫做麦加力歌㗎。佢曾经因为处理六七暴动嘅公职呢，可以话平步青云。离开政府之后曾经成为香港总商会主席，相信政府就係为咗纪念佢而将铁闸街新街道嘅时候命名为麦加力歌街囉。 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今日咧好似粒粒地啊吓， 系 佢阴阴沉沉咁样啦，睇下太阳会唔会有机会出嚟啦。咁天气预测都系咁样讲嘅，今日大致多云啊，初时咧局部地区嘅能见度咧都系较低一啲嘅。咁日间部分时间咧系又会有啲阳光嘅，同埋会干燥翻啲咧，冇嗰种即系湿湿立立、潮潮湿湿嘅感觉啦。最高气温咧今日去到22度嘅，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北至到东北风啦。展望啦，未来两三日咧早晚都会清凉一啲嘅，日间部分时间都系会有阳光嘅。依家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76%啊。 晨光第一线的阿 O， 点算为之一个 good morning？ 就是朝头早咧齐晒咁多份报纸，可以咧俾我拣选今日咧做节目嘅题目，仲要有一杯咧香浓嘅咖啡，咁就系啊属于自己一个 good morning 啦。 平時咧9:07、8:00呢啲時間咧，都係有呢個晨光好友嘅環節啦。今日咧電話旁邊咧已經接通咗咧阿小龍女龍婷咧，同我哋咧展望下佢自己2024年啊有啲咩新嘅目標、新嘅盼望。早晨啊，龍婷。 Hello， 早晨。 早晨啊，我见你今日有少少双沙，同我哋其中一位主持人阿嘉明一样咧，可能系咪喉都有少少唔舒服啊？ 太开心 啊！太开心系咪？因为过这个倒数太开心系嘛，龙婷吓。 系啊。倒数完， 系啊。 有啲寻日就睇咗医生啦，但系睇咗医生，佢话我就啲敏感。鼻敏感，攞咗啲药，跟住今日就冇咗声啦。好彩今日。 使唱。 系啦，好彩今日唔使唱，反而往后两三日就即系养翻把声啦。因为喺啲大型活动嗰度，我都见到出咗 poster， 咁你又会即将唱歌。睇嚟声音对于一位歌手嚟讲咧，当然系非常之重要啦。嗱，我又真系想问一下你，你有冇啲即系养声嘅技巧咧？平时咁当然啦，你话即系譬如呢啲重感冒啊，咁呢啲就在所难免嘅。有阵时就亦都系嗰句啦，即系唔知系咪因为财多身子啊，一阵先。同你讲翻，2023年咧都系龙庭吸金嘅一年。喂，你平时有啲咩嘅养声技巧噶啦吓？ 我唔食冻嘢咯， 唔好食冻嘢系嘛？ 如果唱歌多咧，我就会瞓好啲，同埋少讲嘢。 咁少讲嘢，但系今日就要你喺电台嗰度做访问，就啱啱即系反转咗啊，系咪先？ 唔紧要啦，都要做啦。 都要做系嘛？嗱，呢个亦都系歌手攞出个专业喺当中啦。嗱，我见翻譬如搵翻资料，23年咧，即系除咗系你参加中年好声音啦，好多 fans 会支持你啦，亦都得到好成绩之外咧，其实咧都同呢个香港嘅青年爱乐乐团咧喺香港文化中心咧都有一个交响乐嘅一啲演唱会啊，去进行咗嘅。咁嗱，同呢一类年青嘅叫做弦乐团啦，或者 orchestra 咧去合作，俾你嘅体验系点样？不如又交俾你去讲下好唔好啊？唔该，龙 好啊，好啊。因为我同佢哋合作其实都好多次啦，喺疫情嗰阵时，第一次喺个中心咯，2021年。咁当时我都喺度适应紧，后屘我发觉咧，原来咧我自己有个拍子，就同佢哋比较容易夹，反而系我自己要做个主导，同埋睇住指挥咁样。咁今年嗰、那个交响乐嘅演唱会，我哋喺文化中心做咗一次，喺麦法逊做咗两次，即系做咗 part one 同埋 part two。咁佢哋平时为就拉啲古典音乐咁佢哋同我做流行音乐嗰阵时咧，大家都好开心。咁因为平时系电声乐队咧，就好多系合成器出嘅音。咁我哋全部音乐、全部乐器都系真嘅，嗰阵时咧系特别感动嘅。即系彩排嗰阵时已经好开心噶啦。同埋咧，同佢哋一齐，我就问翻我自己，佢哋好似我，因为今年我四十几啊嘛，佢哋就十几同埋廿几，佢哋系中意音乐啊嘛，咁好似我十几岁嗰阵时，我未知道自己想点嗰阵时咧，即系呢一世啊，我就喺度谂，我好想有多啲机会上台表演。 咁 我觉得佢 系 啦， 会唔会都系圆咗你个歌手梦咧？龙庭，我就即系想问，即系头先你都讲到啊，见到啲年轻人去奏乐嘅时候，你都觉得即系重回咗初心咁、哦、样。当然啦，即系参加歌唱比赛，即系中年好声音之前，其实你都有出过呢啲叫做发烧碟啦咁样。咁啊，个过程之中系咪再更加确立咗你呢个歌手嘅坚持或者目标啊？要继续继往开来。或者要继续坚持下去的，有没有那种的力量给到你呢，龙庭？ 其实很小的时候我就想着上台唱歌，那时候可能只有几岁，到了现在都没见过，我不断就找机会找窿路是将自己这个梦想向前推进，是的。 咁过程之中当然你会好努力啦，依家都即係就算个把声音唔得，都同主持人去互动下倾下偈啦。咁 有冇意思 展望啦 ,2024 年啦，即係我哋而家踏入2024年啦。上年就同唔同嘅交响乐团有啲合作啦，你都觉得係正嘅。有冇上咗人呢可能都想公司继续安排下，喂今次可能同小交响乐团或者调返转头就係中乐团啦，因为我听翻喺 library 入边啦，或者我自己手机嘅串流平台啦，都系一啲你唱小调啊，或者唱一啲中国风咧，系特别有感觉嘅。即系嗱，呢个纯粹我自己觉得啦，我又帮啲你嘅 fans 或者叫做听众或者观众朋友都问下，有冇机会多啲一啲同中乐团嘅合作，或者有啲叫中国风嘅曲式，有机会喺今年2024年嗰度推出咧？ 你讲得好啊！其实我有谂过下一次有冇机会同 中樂一起做一個，即係你冇話一拍都係啦，起碼有一唔好話成個演唱會，起碼有一拍係小調中樂，或者係因為去年參加咗飛黃演唱會，飛過同埋黃沾熟到好多歌。如果係即係我覺得，雖然我唔係生喺嗰個年代，但係有好多嘢我哋可以傳承落去。 嗯，绝对是啊，我觉得即是将好的叫做广东流行曲啦，或者电视剧集歌啦，头先你讲到辉煌啦，即是辉哥啦，特别哇好多创作都是脍炙人口嘅，再加上就是你有阵时电视台重播返啊嗰啲古装剧都是佢哋嘅曲。佢哋嘅詞嘅，絕對係一個殿堂啊，或者即係成個成件事都係正嘅咁樣。咁有機會我都想聽一下，即係等阿龍庭好翻，你有機會重新去演繹翻。喂，你真係要快少少好翻嗱。原先咧，我預咧個訪問時間咧係長少少嘅，不過我聽到你呢個聲音咧，你真係唔好死定，因為我知道你嗰、那個嚟緊有個本地魚龍，有個嘉年華，你都要係咪做表演嘉賓？咁我不如我嗰陣時先聽一下你唱。靓歌，下次我再同你访问嘅时候多讲少少，因为我一路听你声线都真系有少少辛苦，同埋近排咧，即系老实讲一句，就系即系啲病菌都好犀利啊吓，咁啊， 系啊，大家保重啊， 系大家都要保重啊，咁啊，今日咧即系暂时同龙庭讲住咁多先，咁往后我再请你上嚟晨光第一线多讲少少 啊 嘛，多谢你，唔会，其实我唔会怕咗你，只不过都真系啦，我会收音机旁边嘅听众爱锡你嘅人想。听你歌的人一定是好好保养声线啊，是最重要，同埋病冇人想啦，系咪先？咁你谂下，你可能食咗药都即系叫做食咗啲好翻嗰啲感冒药，你都愿意咁早去同我哋做个访问，系咪先？好嗱，龙庭同你讲住咁多先，咁我哋听下你嘅作品啦，多谢晒，拜拜，快啲好翻啊，知唔知道啊？ 知道啦， 学周国峰嗰啲声线，快啲好翻啊！啊，多谢多谢，拜拜， 拜拜拜拜。 水千山中横，起巨风急雨翻。 豪气吞透风雷，饮下双杯雪盏。 独闯高峰远滩， 人生几多过关， 却笑他世人枉要张看葫芦来行。曾想挚爱相伴，如一路相依往返。 谁知心碎朱颜，消逝烟雨间。 凭谁忆？ 谁 忆？ 忆无限， 忆无限，遍漫山。 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 全方位资讯的晨早节目， 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八元号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齐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精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闪避球又叫做斗球，是一种两队参与的球类活动，节奏明快，令人很容易学会，也都可以享受到速度的感觉。这项的运动没有特定的身形要求，一个简单球场一个波就已经可以开始玩了。斗球同时包含了不同元素，跑、跳、踎、闪、接、传、砸等等。这么开心的运动，不知道你有没有玩过呢？它到底是来自哪一个国家呢？讲起闪避球，原来它起源于英国的，并且在20世纪美国那里盛行。看回历史，他19世纪开始就传了去美国。1902年又去到美国留学的日本学生将这项运动带到去日本。隔了几年，更加日本学校成为了体育课的教材。闪避球是有自己专用的闪避球的，也都已经由国际总会 WDBF 认可。以海绵制球，长 17.8cm， 重140克。手感、重量、冲击力都跟排球有分别的，绝对可以保障到参加者的安全的。运动还有很多有趣的公开秘密，下次我们一起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Happy New Year！ 2024祝福你。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小白，今年不单止是我为家人做一件事，我更加会动员全家的人，我们每一个月都会参加一次的 workshop， 一起学一种新的技能，体验更加多。咁当然这个最终的目的就是找多些机会和家人一起出去玩，一起开心啦。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新年新盼望， 人人都咁旺。 晨光追踪三十一， 嚟到追踪三十一啦，咁啊喺电话旁边继续呢度揾到阿祥。早晨啊，祥。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我知道今日夜晚咧先有一场嘅比赛啊，就系要 tune 啱个台，喺港台电视32嗰度先睇睇噶噃。 冇错啊，咁啊继续系呢个香港篮球联赛男子甲一组嘅赛事啊。嗱，今日傍晚6:55带俾大家。现场直播的戏码是汉友对骏誉，咁啊两场咧，呢两队咧比较少啲支持者嘅少啲 fans 嘅球队，但系咧仍然支持得佢哋嘅咧，一定系相当热心、相当大客嘅 fans 嚟嘅。所以佢哋嘅 fans 咧去唔到现场睇唔紧要，黐住我哋港台电视32带俾大家现场直播，咁啊就系汉友对骏誉，夜晚6:55记得要留意啊。 好，咁啊 tune 啱台啦吓，咁啊6:55就开港台电视32啦，咁啊有一场篮球比赛。好啦，7:35嘅时间咧，翻嚟港台电视31啦，有盘点政策系嘛？ 冇错啊，咁啊今集咧继续啦，咁啊邀请到财经事务及服务局嘅局长许正宇，咁啊佢上星期同大家分享过啦，今集系带俾大家下集，咁啊佢继续同大家一齐盘点下政策啊，咁啊佢咧就喺节目度咧就会就今年咧呢个施政报告啊，分享下嗰啲重点政策同埋未来嘅工作，讲过好多个议题噶啦，包括啲咩咧，我数俾大家听， 好， 又包括咧呢个股市流动性啦，提升金融市场竞争力啦。深圳同香港啊，深港金融合作协委员会啦，同埋呢个推动经济发展啊，跨境资本流动安排等等等等，咁啊关心香港呢啲财经事务嘅朋友，记得要一齐留意一下许正宇局长点样去到盘点一下政策啊。 系，咁啊有啲好嘅政策嘅话咧，咁啊可以更加巩固到香港啊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嘅地位啊。咁我哋住喺香港嘅时候，梗系自己都要了解多啲啦。如果唔系自己即系。 都唔了解自己的地方嘅话，咁啊住喺度真系得啖笑啦吓。好，八点钟嘅时间，医生与你嗱，寻日咧就有一啲医生嘅访问啦，咁啊了解咗好多唔同嘅高科技点样帮助到大家企翻起身啦。咁啊，今日嘅医生与你应该系讲病咯。 冇错啊，嗱，咁今晚会同大家探讨下呢个病咧，都几常见嘅，就系、是、呢个鼻敏感啊。咁啊，话说。即係患有鼻敏感，鼻敏感首先咧又有另一個名嘅，叫做過敏性鼻炎。咁啊，患咗呢個鼻敏感嘅朋友咧，即係好容易因為嗰啲過敏源咧，就引致打乞嗤啦、流鼻水啦、鼻塞等等症狀。咁啊，真正有個鼻敏感朋友知道好難受嘅。咁、但係聽落就覺得喂咁唔死人嘅，冇乜事嘅。嗱，但係原來咧鼻敏感咧係有機會惡化至到鼻竇炎嘅喎。咁、鼻窦炎会发生咩事呢？就是引致呢嗰、那个严重起嚟啊，个患者会失去嗅觉啦、味觉啦，个后遗症呢就影响睡眠啊，甚至乎呢令到本身有睡眠窒息症嘅人呢就会病情恶化、本身有哮喘嘅人呢就好难控制呢个哮喘，咁从而个生活质素就下降。咁就係啦，咁搞个讲完一轮啦，究竟呢医生可以点样治疗鼻敏感呢？咁我哋今集呢请嚟专科医生，鼻喉专科的专科医生同大家详细讲解一下鼻敏感的成因，同埋佢会有啲建议，建议一下大家咧系点样治疗。嗱，最紧要啦，有病嘅治疗啦，冇病点样预防咧？系啦，咁佢都会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啲有效嘅预防方法。咁大家咧记得今晚要留意一下八点钟医生与你一起认识多啲鼻敏感呢个问题啊。 啱啊，咁鼻敏感咧，头先阿畅都讲咗啦，系可以去到好严重嘅，影响咗大家嗰个嘅生活啊。咁与此同时咧，我成日听嗰啲鼻敏感嘅人讲。是这样的啦，哎呀没办法啦，不是没办法的，其实是有得医的，不过是大家很多时呢没有去面对，就想着自己得过且过，那就算数啊。咁如果係咁啊，不如咧就等大家一齊認識多啲咧，就係鼻敏感呢個問題先。今日夜晚八點鐘咧就揾曬料俾大家，揾埋醫生咧就同大家講解噶啦。八點鐘嘅時間，醫生與你大家留意住啦。唔該曬阿昌，拜拜， 拜拜。 唔该晒昌，唔该晒小霸。咁不过咧，讲到香港咧，就有咩睇啊？好多嘢可以发生嘅。依家都有件盛事咧，喺网球场维园网球场嗰度发生 嘅。 话 呢一次咧 ，ATP 嘅呢个网球公开赛咧，都系好多年冇翻到嚟香港嚟，咁啊，终于咧可以翻嚟维园打咯。 冇翻过嚟香港咯，即系对上一次，如果你记得有呢个 ATP 啦，可能真系森柏斯啊，或者咧张德培年代啊，吓。 真系好开心啊！ 你有冇入过维园睇网球 我曾经有入过一次，就睇舒拉保娃嘅当年、 哦。我上年就睇咗一个咯，即系叫做全国嘅网球赛咯，即系内地咁样有好多好嘅球手去打，咁香港又有球手，咁啊当你当全运会咁样咯，即系各省各县都有啲人落嚟打，咁啊亦都系打巡回，打完香港站就打澳门站，澳门站之后就打深圳站，跟住深圳就广州咁样上翻去北方咁样打咯。咁、但系呢一个就更加多嘅国际嘅球星嚟到香港啦，去献技啦， 亦都系有翻我哋自己主场之利嘅球手出战啦。 林仔黄泽林 系啊 ，Coleman 黄泽林咧，寻日就主场出现啦。咁但系咧就可以话即系毕业啦，赢咗呢一节嘅经验啦。咁啊睇翻寻日嗰个成绩咧，其实佢好好礼貌。 输俾边个球手嘅？ 其实咧，寻日咧佢都犀利嘅，佢就系硬撼呢一个二席嘅六号种子梅萨迪。咁、初战 ATP 巡回赛嘅佢咧，力战咗成一个钟头四十六分钟。就打到呢一个成绩啦，咁啊最终咧都系以两盘直落啦，四比六、五比七提早毕业嘅。 梅萨迪都改得好呢个名字， 系嘛？萨迪，系梅住嚟到萨迪又得 又得。 嗱，睇翻今次呢场比赛咧，都真系犀利啦。因为咧，佢我好中意阿 Coleman， 就因为咧，佢系非常之有礼貌、好可爱嘅一个小男孩啦、大男孩咧，其实系。咁嘅佢都自己喺社交平台上面都做话，系啦，今晚六点半见啦，到时大家，多谢大家咧留到咁夜嚟睇我支持我嘅咁。咁 好多人话佢放咗工啊，即系话啊，多谢大家放咗工咯嚟支持我咁样，即系。直情即係有少少球星嘅星味咯，黄泽林真係。 係啊，佢又即係好可爱嘅笑容啦，又即係好谦虚嘅一个运动员啦咁样。咁同埋呢今次赢咗经验之余呢更获对方睇好话哇哇。不啊！呢个男仔未来系有力可以更上一层， 即系阿梅萨迪睇好佢， 睇好佢，系、啊，即系哇， 识英雄，众英雄， 六号种子睇、好你香港嘅黄泽林，咁、都相当之唔错啦。咁问翻佢自己咧，佢都话：，哇，其实第一次都完成咗呢一次嘅所谓处子战啦，本地主场嘅处子战啦。放眼咧都系未来嘅，希望有更好嘅成绩，目标就系提升翻佢亚世界嗰个排名啦，可以排到去前100位咧就好啦。 系，依家就未到嘅。 253。 哦，253，可能真系要再下啲苦功。始终网球运动都系强手林立啊吓。 系啊，嗱睇翻咧，其实今日都仲有唔同嘅赛事嘅，因为咧其实王泽林一连两日啦重返网球生涯嘅起点啦，喺翻维园出战之后咧，咁我谂佢今日都会喺维园嗰度出席啦，去睇翻人哋嘅唔同嘅赛事。 咁都几有趣嘅，因为我睇翻啲波飞咧，依家都仲会有啲流出啦。咁其实都唔系太贵嘅，即系未至于话哇呢啲波飞好贵咁啊！大家又可以入呢个维园嘅网球场感受下气氛，因为维园网球场咧嗰种蓝色咧系几独特噶， 都系噶， 系啊！即系外国啲朋友仔咧，可能一嚟到咧一影相，哇咁靓噶！你香港嘅网球场，其实系我哋嘅用色系比较特别啫，我想讲。 嗱，今日有咩睇咧？今日喺翻呢一只公开赛当中咧，会上演系单打同埋双打嘅次圈啦，包括咗有啲咩嘅劲人会亮相咧？ 有冇麦当劳啊？ 吓，冇 啊！系啊，呢位球手都几劲嘅，好似。 但系见咧，双打之前都亮相过嘅单打次号种子，包括咗有边几位咧？包括咗有卡查洛夫啦，另外美籍嘅三号种子提亚科呢，亦都会喺今日登场咧，就上演呢个单打同埋双打嘅次圈赛事嘅。 系咁啊，大家又可以咧，即系透过唔同平台又可以欣赏下呢啲赛事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因应跨年倒数同埋烟花音乐汇演之后，有大批内地旅客凌晨等搭跨境直通巴士。政府昨日公布巡三方面加强统筹同埋部署，包括同内地相关部门商讨，可唔可以延长铁路口岸嘅开放时间，同埋增加24小时通关口岸嘅数目。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是不是可以在大型活动或者节日才延长口岸服务时间，仍然有待同内地商讨。强调延长铁路服务时间是重要方向之一，因为铁路起到的疏导分流作用较巴士更加大。他说不会排除延长西九高铁站服务时间，以高铁疏导旅客的可行性，但是高铁内地段都要同时延长服务配合，所以仍然要同内地商讨。日本航空一架客机同海上保安厅一架前往参与地震救灾的定翼机在东京羽田机场相撞，导致两架飞机起火，造成定翼机上五个人死亡，机长受重伤，而日航客机上379人全部及时疏散，14人受伤，没有生命危险。日本放送协会引述国土交通省的消息人士说，日航客机着陆之前已经获得降落许可，空中管制员亦都要求定翼机在跑道附近停留。东京警察厅以涉嫌业务过失导致伤亡对事故展开调查。日本交通运输安全委员会已经派出6个检查员去到现场对事故进行全面调查。空中巴士公司和法国航空事故调查局就派出鉴证专家小组对日本提供技术援助。美国纽约州罗切斯特市在元旦日凌晨发生车祸，造成两个人死亡，九个人受伤。出事私家车的35岁男司机亦都在当晚伤重不治。事发当日，现场附近举行的跨年音乐会结束，大批观众离开，期间一架正是驶离停车场的汽车被另一架私家车撞倒，由于冲力猛烈，汽车被推前再撞向人群。事件造成被撞汽车上两个乘客死亡和至少九个途人受伤。涉事汽车之后亦都起火，消防用了一个钟将火救熄。警方调查显示，肇事汽车上装有多罐汽油，怀疑司机是蓄意撞向人群。警方仍然在调查犯案动机，但是说目前未发现任何证据显示事件和恐怖主义有关。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局部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早晚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7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628点，跌159点，总成交金额43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65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94点，跌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93.8，跌2.8。比亚迪股份208元，跌4；友邦保险64.8，跌8.5；阿里巴巴72.8，跌9；美团78元，系美团啱啱转咗78.1，跌3；中国平安33.95，跌1.5；网易144.2，跌9。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14， 日元 141.93， 瑞士法郎 0.85， 加元 1.333， 人民币 7.148， 英镑对美元 1.263， 欧元对美元 1.096， 澳元对美元 0.67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24。港金报19200元，跌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61.29美元，卖出206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 N 先提翻你，元朗公路去上水近住唐人新村嘅慢线咧有交通意外，现时嘅龙尾去到丹桂村，咁亦都影响红天路咧去翻元朗公路系车多，龙尾去到石埗村。而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嘅交通意外仍然未清理好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一带较为车多。而较早前茶果岭道去鲤鱼门道方向近住观塘法院嘅交通意外，同埋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九龙近住马料水嘅交通意外啦，两边都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況，紅隧港島入口係大致暢順，紅隧九龍入口方面，理工大學對出係車多。路面情況，九龍區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住進發花園一段慢車，龍尾去到碧街；加士居道天橋去大角咀車龍去到康莊道橋底；龍翔道天橋去觀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車，龍尾去到寶山道橋底。将军澳道下行去翻观塘道方向都稍为车多，车龙去到翠屏南村。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新城市广场车多，而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兆康站系车多，龙尾去到福亨村。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830， 追光者， 遇见你就是光的指引。罗云熙、吴倩领衔主演。 罗本喺公司挨夜睇方勤集团同一股创投嘅合作。代表方摩根先生对他们不看好，但最终因为罗本的一个举动而改变，究竟罗本做了什么呢？ 国剧830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Pop, 香港电台 Pop Up Live， 六大频道两大组，配备精装流动广播车，全程限时，各区快闪，直播同乐。 究竟会有边个？几时去边度？ 香港电台文教组当然是走入学术殿堂，在百年学府的历史氛围下推动艺术文化，一起增长智慧。 留意香港电台各大频道，随时会有消息 pop up 到。 快闪直播去云港九兼新界，就是我们 香港电台 pop up live。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半年前他来过香港开演唱会，也都是日本新一代的 hip hop 女王，他名字叫做 A-Wish， 推出全新的作品集叫做 The Union， 歌曲将大同世界的理念放在入面，希望大家手牵住手一起向前出发。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A-Wish The Union。今日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来自冲绳的 hip hop 女天王 A Wish The Union。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百元号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适用于香港，促进残疾人士享有平等的权利，使他们能够自立自主地在无障碍的社区生活，获取资讯，参与社会，发挥潜能，尊重和关心残疾人士的需要，实践残疾人权利公约，共建无障碍社会。 所有政府收费隧道已经推出易通行，有了车辆贴，过隧道俾钱，唔使再停车排队，隧道费会自动喺户口扣数。过大榄隧道就要用翻而家嘅付款方式。不过当大榄隧道成为政府收费隧道之后，都会推出易通行。上 hketoll.gov.hk 睇下啦，缴费不停车，隧道易通行。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好啦，继续翻到嚟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旁边有边一位呢？ 有阿玲啊，早晨阿玲， 早晨阿玲 ，Hello， 你好啊阿玲，晨光 Morning Call， 晨光 Morning Call， 你好，有啲咩同我哋倾下偈啊，分享一下咁样呢？ 呢、這个月好多人生日， 系，请讲，请讲，请讲，系，你准备咗个 list 啦嘛？ 系啊， 好， 好，我哋等紧。 嗯，今日就系我四家姐同我姐夫嘅结婚周年日，五十六年。 哇， 系啊，跟住就系我嘅真外孙啊， 真外孙， 系啊， 系 黄云睿， 黄云睿生日，生日快乐啊！ 跟住就余生声陶然，又系我四姐夫嘅生日， 系哇，真系好多， 系啊，跟住又系我余生孙啊连平生日， 系。 跟住咧，就有我细佬月尾嘅生日， 系月尾嘅生日系嘛？ 系啊，跟住就我侄女嘅阿海生， 阿海系， 跟住就轮到我自己生日。 哦，你自己啊？你自己几时啊？ 系啊，五号。 五号啊？咪即系星期五啫喎。咁嗱，你又有咁多亲朋好友生日，你自己都一月份生日，咁你谂住点样去到庆祝啊？ 听日去旅行。 听日去旅行，哎，所以今日就即刻 mark 咗个晨光 morning call 先。 系啊， 好叻喎，好叻女喎， 记得好准嘅啫。 我打嚟，佢哋话 五号打俾我话唔得啊，我去咗旅行啦，所以一定要三号啊。 哦，咁啊啱啦。咁你同自己去啊？即系你同屋企人去啊？定系点样啊？ 同我先生去。 同老公去，哇、哦！正喎、啊，正喎、啊，正喎、 啊！可唔可以透露下去边度噶？ 我翻大陆三日啫， 哇！正、 啊，都开心啊！我同嘉明暂时就行唔到啊，呢啲拍拖旅行，我哋最要 未搣得住啊！我哋嗰啲 系啊。 你一講就話今年你會成日請假去旅行噶嘛？我有 聽 噶，係咩？應該唔係我哋， 係啊，應該唔係我哋嚟噶。 阿歐話同你都話預備今年咧，起碼請十零日假嘅，我聽到㗎。係 啊，係啊，我做人證，阿歐係有講過嘅， 係阿歐 有講㗎， 阿歐有 瀟灑啲啊嘛， 係啊， 潮偉㗎嘛，瀟瀟灑灑相機啊佢。 哇，好開心喎！三日可以拍拖。 系啊， 系嘛咁啊？其他朋友咧食饭嗰度又咪约咗噶啦？ 有系啊，有啊，有啊，二十号又食饭啊！我姐夫生日嗰度。 哇，即系好多餐饭食喎，咁所以咧、 啊、 就可以同啊成班嘅朋友一齐又聚下教咁样。 系啊，可以又增肥咯，变咗 增肥啊，咁咪好咯， 过个肥年啊嘛。 好肥啊！成个月都系咁食，系咁食啊！ 通常都系咁啊！啲营养师都系话，每年咧一月、二月就系佢哋最好生意嘅， 系咁样嘅咩？ 系啊，因为个个食大咗，就要发觉唔得喎，系啦，要揾下营养师啦，咁样样。 系啊，系啊。 不过唔紧要嘅，开心啊嘛。 系啊，好开心。 系啊，之后你又去旅行啦，去旅行嗰个步数系可以泵得最多嘅，行得多，见识得多，所以行翻都 OK。 系啊，但系你唔好一路行就一路食。 有机会噶， 有系 食噶嘛， 系嘛，咁啊，所以咧都系开心嘅。咁你准备咗只歌啊，谂住啊点俾老公听嘅系咪？ 点俾全部人听咧，个个都甜蜜蜜啦， 个个都甜蜜蜜啦， 甜蜜蜜。 听你把声都知你好甜啊，阿玲。 系咧， 多谢啊，真系好开心啊，真系好开心。 梗系开心啦，我哋听到你咁开心啊，我哋都感觉得到你嗰个快乐啊。 好开心，次次都打到嚟，好开心。 系嘛？喂，你生日嗰日正日咧，叫你老公俾啲惊喜你嘛？ 惊喜啊？ 系啊。 有冇噶？ 我唔知喎。 咁啊？ 有冇惊喜？ 佢而家有冇听紧啊？ 佢而家冇。 冇诶，咁你一阵间咧暗哑低，你同佢讲呀，如果你诶衰佬话咁样咧，我 神光第一线嗰个小白同埋嘉明叫你啊， 叫你啊俾啲惊喜啊， 重温听翻。 系啦， 啱 晒。 啱啊！嗱，老公，你记住俾翻啲惊喜阿玲啦吓。因为都五十几年啦，咁啊，今年咧就过一个特别嘅生日啦，好唔好啊？祝福晒你，又生日快乐啦！ 多谢晒你哋， okay, 多谢你嘅电话，下次再倾过，拜拜。 在哪里？在。 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金。 要问一问阿嘉明咧，到底你屋企嘅千金喜唔喜欢食呢个士多啤梨嘅咧？ 劲中意， 劲中意啊！ 系超级中意。 其实我初头以为净系女仔中意食嘅，直至到咧到我屋企嘅两位公子咧。佢哋都系超级中意食士多啤梨。 其实点解小朋友咁中意食士多啤梨？ 因为我细个咧麻麻地嘅。我细个麻麻地系因为我觉得士多啤梨好酸、 啊， 所以我唔系咁中意。 我细个都系噶，可能因为自己唔识拣啊，买到翻嚟又未知道算唔算系熟啊，够唔够甜啊咁样咧， 系啦， 就会乱咁拣咗啲系唔够甜嘅嚟食。 同埋我觉得系因为即系我哋细个嘅时候咧，嗰啲士多啤梨通常都系细细粒啊， 系咯， 劲酸啊， 点有而家嗰啲咁丑样，成只手板咁大嗰啲？ 系啦，咁同埋而家士多啤梨品种真系相当之多， 系啊， 咁而佢哋嗰个种植之后，真系令到个士多啤梨个甜度咧系好强，强得嚟咧又唔会失咗个士多啤梨个味道。 啊、不过我谂起我以前细个唯一中意食士多啤梨嘅方式咧，系唔使拣酸甜嘅， 系 就系点炼奶食。 系 系啦，士多啤梨越酸越好，就叫我嚟点炼奶食。 我咁 就好开心啦， 呢、這个 系必胜嘅。 但系士多啤梨嘅副产品咧，我就由细到大都好中意食嘅。 例如 士多啤梨雪糕。 啊！ 食到咩雪糕，就算佢入边 娱乐饮品嗰啲咯， 系啦系啦，就算佢入边有果肉咧，你都发觉你好容易就会接受嘅。咁同埋士多啤梨嘅嗰啲棒棒啊， 啊 系啦，士多啤梨棒棒 波波样嗰啲， 系啦系啦，咁嗰啲都系好好食嘅。咁、我又觉得喺即系日韩啦，有好多用士多啤梨去到做嗰啲零食咧， 系 咁当然个甜度就好高啦，因为大量糖啦，一谂就谂到。但系佢哋的而且确咧就整得都几好食噶吓。 系 咁而家十二月咧就正值咧就系、是、过而家一月啦，十二月开始咧就已经系士多啤梨嘅当造嘅季节啦噃。咁、所以咧喺街市嗰度，大家一样会见到好多唔同嘅士多啤梨咧就出现咗啦。咁啊士多啤梨其实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款式嘅，咁啊当中。我哋讲下唔同地方嘅士多啤梨，佢哋有几劲先啦。 好啊， 例如我哋讲中国嘅士多啤梨嘅，中国士多啤梨咧，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品种嘅。咁啊，其中有啲较为出名嘅咧，嗱，我哋如果内地咧会见到佢有阵时有好多唔同名嘅，会叫草莓啦， 系， 又系有阵时都会叫做凤梨草莓嘅。 凤唔系菠萝嚟嘅咩？ 原来佢别名叫凤梨草莓嘅。 哦， 系啊，或者叫大花草莓。 大花草 莓，即系可能唔同省会嘅人咧， 原来咁 系啦，即系嗱，我唔敢讲系边个省会啊，即系例如我去到陕西咁、啊，原来佢哋嗰度系有第二个名叫大花草莓嘅、 哦， 都几得意。原来佢哋啲名都好多啊，有啲叫地果啦、红梅啊，其实都系代表住士多啤梨嘅。咁、如果你话内地品种咧，其中有一只我自己都食过，咁佢个包装香港都卖嘅，佢个包装就好似嗰啲日式嘅士多啤梨。日式嘅士多啤梨同韓式嘅士多啤梨個包裝係有啲不一樣嘅。韓式嗰啲都有陣時都仲會係取用嘅紙盒，之後我哋有時都仲會用個大嗰啲膠盒咧去到裝住，即係都有仲有呢只 packing 噶嘛。咁但係日本嗰啲就基本上都係紙盒啦咁樣。咁如果你話呢一隻喺內地方面嘅叫做奶油草莓，係啦，佢仲有個別名嘅，佢有好多別名添喎。原來好啦，咁仲有個其中一個咧叫張基张基草莓，张系张发个张，朱元璋个张。咁、另外基咧就系嗰个公主嗰个基，系啦，张基草莓。 咁靓嘅呢个名字， 系啊，好好靓。佢哋改名一定系改得好靓。咁但系你一般如果我喺街市见到啦，佢哋都系叫翻个奶油草莓。 O K， 系啦。咁我试过买嘅时候咧，佢哋的而且确嗰个嘅味道咧，佢有好香嘅士多啤梨味。坦白讲，我第一次食嘅时候，哇，佢士多啤梨味好强。但系亦都有阵阵嘅奶香， 真系有奶 系有奶香。我系第一次食嘅时候，佢真系有奶香，佢真系有士多啤梨味。佢嘅士多啤梨劲到我嗰阵时谂，士多啤梨 勁到好似啲假咁樣嘅，咁當然係真噶啦， 太香 啦，咁所以我都覺得咧係厲害嘅。咁睇翻咧，原來呢一種嘅品種啦，叫做奶油草莓，佢喺1996年嘅時候咧，都已經咧係由多款嘅士多啤梨咧，咁就集合而成嘅，即係集大家之所長啊嚇，咁啊令到佢成為一種出色嘅士多啤梨。好啦，咁除咗你話內地有呢一隻嘅品種之外啦，咁如果你話我又揾翻日本有咩品種啊？其中佢啲品種都好多，我哋就講頭先嘉榮就話個樣 K 型嗰只， 係好怪樣，完全唔似士多啤梨形狀嘅。 個樣 K 型呢一種咧，咁啊叫做甜王，咁佢名字就阿媽柯啦。如果日語嘅話，咁阿媽柯咁樣甜王，係啦，好有霸氣啊個名， 好有霸氣係。 咁佢本身咧，原來佢取自個名字咧就係。阿媽柯咧，佢其實四個嘅日語字嚟嘅，咁一個咧就解紅色，一個就解圓形，一個就解大，一個就解美味咁嘅意思嘅，即係佢將幾款咧好正嘅嘢嘅元素就放咗入去一粒嘅士多啤梨入邊，咁啊經過咗多年嘅培植之後啦，咁喺最主要都係九州啊，因為福岡九州，咁佢哋嗰個嘅叫做形狀咧就不斷去到改變，於是乎佢而家就生到咧係每一次嘅時候一棵入邊都好多唔同樣。嘅士多啤梨，咁呢个系特别嘅圆那个品种嚟嘅，因为 佢系想圆形嘅，其实 佢唔想圆形啦，已经。 哦， 我觉得佢由开头想圆形，因为佢有一个解释系解圆形啊嘛， 系咯， 想圆形而变成而家系变咗 K 型， 系咯，而家有啲系好似长方形、正方形，凹凹凸凸咁， 冇错啦，冇错啦，有啲成日手咁我都见过， 系啦， 咁佢哋话到咧，原来呢个品种越大嘅话咧。相对嚟讲，佢甜度应该系越高嘅，即系代表佢生嘅时候，佢吸收咗好大嘅糖分。 哦， 系啦，咁 唔系跟颜色啦， 唔一定颜色都应该系红啲会系甜啲嘅。 系咯， 红啲会甜啲嘅。而家咧就要拣又大又红咯，即系话如果呢个品种嘅话，咁、有阵时咁如果你话喺街市买嘅话，咁佢都系断 gram 去到计啦。咁、所以你就大嘅话，咁你嗰盘咪少啲咯咁样。咁所以佢同其他品种咧最唔同嘅地方就系佢形状就不一。咁其他品種，例如有啲咩淡雪嗰啲咧，咁佢都係個形狀都係經典士多啤梨形狀，即係有啲倒三角咁樣。咁同埋大家即係有啲温馨提示啊，如果食士多啤梨嘅時候咧，由個定嗰個位開始食嘅，即係你最酸嗰個位，因為佢士多啤梨生嘅時候咧，佢會將嗰個甜咧就不斷向外伸展嘅。咁、你越生得大嘅時候，那個啄啄嘅位咧。斷骨咧係會最甜嘅，係啦，咁我食過咁多次都係冇走雞噶啦，都係咁食噶啦。所以你頭先食嗰只嘅 K 型嗰只甜王咧，咁佢就會你睇到佢好似一隻手指咁計啦。你食咗佢手指頭嗰個位先嘅話咧，你就會發覺原來呢只都好酸，所以由佢手掌嗰個位咧就近個頂嗰個位就開始咬。咬就最酸的位置咬咧，嗰、那個位咧佢哋就唔會稱之為酸嘅，就會稱之為香士多啤梨味。系啦， 真系好识包装， 好识包装。跟住去到近手指头嗰个位咧，然后咧佢哋就会觉得呢个甜度咧就最高啦。咁、去到个甜度劲嘅时候，都可以去到20几噶吓。咁所以都系一种甜嘅品种。好啦，咁啊仲有咧就 系 韩国嘅士多啤梨咯。系韩国嘅士多啤梨咧，咁其实佢大部分嗰个嘅形状咧都系倒三角嘅士多啤梨形状嚟嘅。咁佢唔会话好大粒嘅。通常都唔好大粒嘅，中 size 就會比較上多嘅。咁佢有其中幾隻咧，如果講到佢最香濃味道或者最甜嘅話咧，應該係有一種品種咧叫做金實啊， 金實 黃金個金，然後咧就係誠實嗰個實。金实呢一个嘅品种，我唔知道大家如果去超级市场买嘅时候，会唔会见到佢啲品种啦？因为通常我买嘅时候就见到佢好清楚，就写住韩国士多啤梨就算数啦。 系啊， 系啦。咁但系 市场嗰啲细嘅招纸就应该可能会有嘅。 冇错啦。咁你譬如日本或者内地嗰啲士多啤梨就会好清楚咧，系写埋系嗰个品种到底叫咩名嘅。咁韩国嗰啲我比较上多咧，都真系净系写住佢系韩国士多啤梨味，咁就完咗件事啦。咁样。咁大家可以不妨试下揾呢一只。就叫做金实嘅品种，咁金实嘅品种咧，佢嗰个口感咧，食落去都有个实字嘅，就系、是、爽同埋实啦。即系爽嘅话，即系好似我哋咬苹果咁爽啦。但系咁佢当然系士多啤梨啦，佢就唔会话即系咬啦咔一声嘅。咁但系比起譬如头先提及过嘅士多啤梨，譬如甜王嗰只咧，甜王咬落去其实系有啲 淋 系啦，淋淋地，佢唔系好实噶。咁呢一只咧金实咧，相信咧佢就会偏向爽口嘅感觉嘅。咁、而且佢都讲到明，佢爽口即系佢卖点就叫硬度适中，所以佢哋用字都好叻噶。 咁我嚟整甜品就好好啦。 系啦，冇错啦。咁如果呢一只咧，我觉得如果摆喺雪糕入边咧， 都唔錯，因為雪糕本身係腍啊嘛，你知道其實食物咧同嗰啲金句都係一樣啊，要有對比啊，係啦，即係軟又有配硬啊，甜又有配酸啊，其實食物通常都係咁樣，佢做到嗰個對比越強嘅話咧，咁可以喺口入邊做嗰個衝擊就會越大，咁就可以俾嗰個叫做享用嘅人咧就感覺得到一個更加高嘅一個食物嘅享受。咁啊話到呢一個嘅糖度其實亦都高嘅，甜香亦都較為濃嘅，咁你就唔會話同嗰啲譬如腍嘅甜黃都係一樣嗰種嘅感覺。咁所以士多啤梨大家都可以了解多啲，咁啊揾啱嗰啲自己嘅品種，其實唔使淨係聽我哋介紹呢幾種，因為網上面都有實在太多有關於士多啤梨佢哋嗰啲嘅對比嘅圖片啊，嗰、那個甜度啊，又講到幾多啊，幾多月咧就可能會食呢個品種，幾多月食第二個品種咁樣。 同埋個人口味又唔同咧，可能我今日比較中意整甜品嘅時候，我想整嗰啲糖果杯或者係蓮花杯咁樣樣，咁我就真係啲金石嗰一類嘅質感噶嘛。 係啦，又或者你呢排太太怀孕、哦，又想食士多啤梨嘅话咧，咁就揾翻啲酸度高少少嘅， 系、哦， 令到佢觉得好开胃啊！ 哇，每都食少两粒啊！ 系啦，哎呀，啲士多啤梨酸度好够啊，食得好舒服啊，但系甜在心、啊，因为老公买俾你噶嘛。 哇， 咁 所以就冇错啦。 咁啊，大家今日咧不妨就去手来一下呢个士多啤梨，开季嘅时候揾一只啱嘅俾自己啦。 拜拜， 拜拜。